早晨啊，朝早嘅时间6:08啊，咁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啦，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咁直播室入面咧都有白权浩小白喺度啦，陪住各位听众咧喺今日啊吓，咁2023年4月25日，咁啊农历咧就系3月初6嘅早上咧都同大家见面。咁啊6:09噶啦，咁啊望一望出边咧就23度嘅气温，咁啊相对湿度咧就92%嘅早上嚟嘅。咁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咁啊属于2至4，低至到中級度嘅水平嚟嘅。咁啊，望一望啦，其實今日咧就已經嚟到星期二嘅早上啦。咁啊，所以咧，各位 DSE 嘅考生又要繼續加油努力啦。咁啊，除咗考試嘅朋友之外咧，咁啊，工作嘅朋友。其實好多時候我翻工咧，都已經見到有好多唔同嘅即係市民咧，就已經係要出門口翻工啊。咁啊，當然啦，有啲真係又翻緊工，例如係又揸通宵車嘅，或者喺通宵工作嘅朋友咧，其實都係辛苦勞苦功高啊嚇。咁啊，令到咧我哋即係成個城市可以咧就係徹夜不眠地都仲係有系統咁運作。咁所以咧今日咧都要俾大家咧就多啲咧就係鼓勵嘅，希望大家喺星期二嘅早上精精神神啦。 晨光每日一格， 好啦，例如系 DSE 嘅考生，咁有阵时心理嘅质素咧都相当之重要。重要嘅时候咧，咁啊有好多事情咧，你就会慢慢如果喺个内心够强大，就可以肩负得到啦。咁啊可以 handle 得好，又唔会话好大压力。咁所以有阵时咧，你要记住，无论系啲乜嘢嘅事情，考试几咁艰难都好啦。都唔好影响自己作息以及咧就系食饭嘅时候，千祈唔好话哎呀我唔食啦，咁我要读埋啲书啊，点都要食嘅，即系令到个脑袋咧就有足够嘅糖分啊嘛，有足够嘅休息啊，亦都非常之好重要嘅。咁就算有阵时咧，一两科咧发觉失手，千祈就唔好放喺个心上边，唔好觉得咧就俾一两下嘅失败咧就影响到自己其他嘅表现。咁记住，亦都要笑住去到面对自己嘅将来，成功与否咧唔知嘅。咁但系虽然心入边有个盘算喺度啦，咁但系最终咧系点样咧唔知嘅，冇人会预测到嘅将来嘅。咁总之就系用一个淡定啦、松容啦、充满自信。咁我相信咧，如果你有呢啲表现，唔单止系 DSE 啊，甚至乎咧系其他嘅工作一样可以做得好嘅。咁希望大家今日凭住自己一双手，好好地做好自己嘅工作啦。 蚕食了光，已暴风怎么都用了浪，我已不稀罕人生天清气朗，求我有一张温暖睡床，想过明晨流浪远方，沿路走衣衫渐渐渗汗，没法子松绑，街里人人在看，我为何没有强悍，我知一双手只要握成拳头能捱下去，哪怕我面容亦苍白，拒绝疲累，追追不到也得追，成就最渺小的壮举，一双手可以不求人，顽强面对这世界，绝情又刻薄照样无惧，当天开眼令风吹，云雾会散开给我保留，天意无能力别强装，谁幸福听金币再碰撞，我想听一次先与贫穷合作，我为何负了期望，我知只要握成拳头能捱下去，哪怕我面容亦苍白，拒绝疲累，追追不到也得追，成就最渺小的壮举，一双手可以不求人，顽强面对这世界，绝情又刻薄照样无惧，当天开眼令风吹，云雾会散开给我堡垒， 成拳头能捱下去，哪怕我阵容极单薄，拒绝沉睡，挥之不去再争取，忙着最壮观的雨水，一双手可以不求人和强面对，这世界绝情又刻薄，照样无惧。当天开眼，你风吹，云雾会散开，清澈干脆。 一首作品嚟自 Phil 林奕康嘅一双手，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白元浩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啊？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早晨啊，吓各位听众，咁啊，朝早六点十五分嘅早上啦，咁啊，同大家先望一望嘅天气先，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噶，啊，初时局部地区咧能见度系颇低添嘅，咁啊，驾驶人士注意啦，日间最高嘅气温大概25度啦，咁啊，吹轻微至到和缓嘅东北风。咁啊，如果吹东北风咧，有机会咧就希望冇咁潮湿啦。嗱，展望啊，本周中后期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明日天气咧就稍凉，随后一两日咧就风势较大。而家23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1%啦。咁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就属于2至4，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嚟嘅。咁啊，相信大家都有留意到咧。咁啊，寻日一个关于就系开心香港嘅新闻报道啦。咁啊，除咗市集之外咧，其实啊，大家都唔可以错。透过咧就系呢个开心香港另外一个嘅活动，就系咩咧？嗱，包括咧就系4至6月喺香港九龙以及新界分别咧就会举办3场大型嘅美食市集，香港人民以食为天。呢个美食市集咧，其实我都期待嘅。最重要嘅重点系咩咧？你可以入去咧闻下都得，闻下入去唔使钱嘅，因为免费入场。咁啊，第一场咧就喺今个星期，今个星期六啫，29号，咁啊喺湾仔会展览中心啦。咁啊，如果佢免费入场第一场嘅话咧，都会好努力噶，好落力搞噶啦。咁啊，我预计咧都人多啊吓。咁啊，呢啲市集咧就各有主题嘅，亦都有表演同埋游戏嘅元素。咁啊，而18区亦都会举办不同嘅市集活动嘅。咁啊，即系开心香港系啱嘅，即系应该开心噶嘛。好啦，咁啊睇翻啦，咁啊见到咧，佢哋政府方面咧就公布咗啦，咁啊有3个大型市集，咁啊到时都系免费入场。咁啊头先讲过，第一个29号以及30号嗰个咧就喺会展嗰度举行啦，咁啊有超过咧就100个嘅摊档参与噶，仲有咧就系譬如环球啦，同埋华夏地道嘅美食做主题嘅。好啦，至于新界区嘅朋友，新界区嘅美食市集咧就喺5月6号以及咧就5月7号。咁啊，位置咧就喺沙田大会堂广场以及公园举行嘅，咁啊，即系嗰个商场中央公园个附近啦，中央公园个位置。咁呢个咧就细啲啦，咁啊，但系都有50个嘅摊档咧去到参与嘅。咁啊，主题咧就系华夏美食啊，仲有就系香港怀旧嘅美食，即系钵仔糕啊，龙酥糖啊。咁有啲我自己期待嘅，所谓怀旧嘅美食咧。譬如臭豆腐啦，我唔系点食，但我都希望佢会喺度俾大家食嘅，因为都真系好传统啊。又或者系龙酥糖啊，姜姜糖啊呢啲咧，咁其实都睇下会唔会有啦。好啦，最后一个咧就喺九龙区举办嘅美食市集嚟嘅，咁啊将会喺6月3号，以及咧就系6月4号喺观塘，呢个就系观塘嘅海滨发现号举行嘅，咁啊都睇下到时候有啲咩，佢又冇讲到几多个摊位。咁到时睇下有几多个位置可以俾大家去嗰度食下嘢啦吓。好，咁首场咧就会展举行嗰个美食市集咧，入场就需要持有呢一个嘅门票嘅。咁佢咁讲啦，嗱，有关门票咧会喺26号，即系听日开始咧。嗱，佢又唔使钱，咁但系咧就会喺呢一个18区嘅民政咨询中心嗰度派发嘅。咁亦都有部分嘅门票咧就会喺市集举行期间咧就喺会场嗰度派发。 即係有啲咧就 walk in 啦，簡單啲嚟講，有啲咧你之前一早已經去定嗰啲民政諮詢中心嗰度咧，咁啊索取，咁啊就可以保證入去啦。咁其實好嘅，我頭先一聽嘅時候咧，我就會諗，會唔會太多人擁到入去咧？咁如果佢派門票嘅話咧，咁都係派啊，咁但係又唔使錢，咁啊亦都可以控制到嗰個人流，又唔使驚話一大扎人咧就全部去曬咁樣。好啦，除了大型美食市集之外啦，咁都有唔同嘅活动，头先都讲过啦。包括呢就6月22号呢、这个就6月中后旬啦，至到6月28号咁黄大仙广场举行一个美食区，咁将会售卖各种嘅美食㗎喎，包括一啲特色小食啊，酱料凉果啊，期间亦都有猪肉切割示范，咁太极推手表演等等嘅环节嘅。咁更加会喺6月尾6月30号至到7月2号啦，咁亦都会喺元朗举行一个叫做龙墟嘉年华，咁推广新界特色嘅美食同埋鱼龙产品，即係嗰啲应该係嗰啲元朗乌头 friend 呢，咁都会蒲晒头㗎啦。咁至于花墟公园11月呢又会有香港国际美食巡礼㗎喎。咁呢个巡礼除咗係汇聚咗香港啦本地以及国际美食之外啦，咁都设有呢就一系列嘅示范以及呢就表演嘅节目㗎。包括厨艺表演啊，唔知会唔会用豆腐整个观音出嚟食神嗰啲剧情，就茶艺表演啦、食品科学讲座等等。另外，天星小轮公司亦都会喺今年嘅11或者12月咧，将会喺中环以及咧就湾仔举行一个叫欢乐冬日海滨嘉年华。咁呢个嘉年华咧就会包括特色美食，又系食啦，都话民以食为天，手工嘅工艺品啦、纪念品等等嘅摊位嘅，咁都相当之多精彩嘅活动。咁当然唔少得嘅咧就系4月29号啦，咁就系全港戏院日2023，咁希望有2024或者每个月都有啦。咁好简单啫，即系30蚊睇戏，咁大家都吓、啊、就到时睇下大家扑唔扑到飞啦。咁希望大家咧就可以开开心心欣赏得到呢啲嘅活动啦。 笑于一起，喊于一起，渐渐熟习便合理，连习惯也太自利，与你欣赏的戏，每个观点感觉说起，迟到变了自己，而最终讨得你的欢喜，渐渐地淡忘自己，难道变做了你，世界都只得你，我却终于感到危机。I see myself in your eyes, lost in your eyes. 原来沿路有点窄，埋没了想法陪你，放弃各种挣扎，用我视角再看，才留神阳光变得灿烂。临来落马，成全大家。 一首作品嚟自叶明熙，主持《大开眼界》。 晨光第一线，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 好啦，今日想喺生活博士入边咧，同各位听众讲下牙膏、哦。牙膏咧，我自己咧，其实即系用咗咁多年咧，都已经有其中一两只嘅牌子咧，就会shift 住咁样用。咁啊，听啲牙医讲咧，就唔好净系用死一只。好啦，咁啊，但系牙膏咧，除咗系清洁牙齿之外咧，就仲有好多嘅几好用法嘅、哦。咁例如牙膏咧，就可以当你譬如啲辣椒酱啊、豉油啊，滴咗落去件衫嗰度嘅时候咧，嗱，一般咧，而家我见到好多人咧，都会拎嗰啲白色一支嗰啲唔知坊間喺邊度賣嘅，咁啊擦落件白色衫嗰度，咁啊除咗就係有啲叫解決燃眉之急之外啦，咁啊牙膏當然咧亦都可以咧就係洗一洗呢啲嘅污漬嘅，只要將牙膏擠去嗰啲污漬上邊，咁啊加啲白醋啊，再加多少少梳打粉入去咧，咁你發覺咧就輕輕一捽嘅時候啦，咁啊幾多嘅污漬咧都可以隨之而咧就俾你洗得曬嘅，咁啊大家不妨試一試。另外牙膏你都可以加埋呢一個嘅啤酒喎、哦，你又估唔到，牙膏加啤酒，然後揾個噴水壺裝喺佢。装咗佢之后咧，咁大家可能屋企入边好似我咁啊，有小朋友佢又中意乱咁画嘢嘅，乱咁画嘢咧，搞到个墙身咧污糟邋遢，咁你就可以用呢一种咁样嘅自制牙膏酒精咧，喷一喷埲墙，然后轻轻一抹，你就发觉原来个墙身已经可以干净翻噶啦。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 像笛被你廉价脱手再忘掉，勤力上进难在每晚听古典，他带着竖琴而居了，住盐湖城里面，虽解散乐团难以避免，忙着要逼你子女考试八级琴才练，忘掉个乐趣在你大提琴发现，深宵当我们播着那张同一样纪念唱片，弦乐伴奏记忆弹着残旧乐器，架空重聚又再见，时间乐队成长伴侣，能团聚一晚尘封低音管再吹，入了早一拍那位是谁，谁人慢了归队，无需过分尖锐，回忆也为追求乐趣。笑逐个对原来挂念，敲响三角铃，你又记得同一幕震撼场面，台上是你我他，回复同样位置，角色迅速就似那一天，时间莫对晚，忘记家中宝贝女，入了早一拍那位是谁，谁人慢了归队，无需过分尖锐，回忆也为追求乐趣，有乐与爱，喜与怒和离愁必须，明日各自应付际遇，各有各归去，演奏下去，随旋律走过年轻高低曲折之旅，命里只挥棒挥剑。 延续下去。人生有太多泪，人生这乐章真的有趣。 九点半钟新闻简报之前，找来李克勤这一首的作品延续。转头听听新闻简报，翻嚟继续二台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印尼苏门答腊省以西海域发生 7.3 级地震，当局发出海啸预警。印尼当局表示，地震发生在当地凌晨3点左右，震源深度大约84公里，当局已经要求受影响地区的民众远离岸边。在西苏门答腊省首府巴东，有民众表示震感强烈，但是暂时未见明显的损毁情况。本港天文台亦都录得这一次地震，强度为 6.9 级，震央位于巴东西北偏西大约170公里，震源深度大约10公里。巴基斯坦西北部一个警察局发生爆炸襲擊，造成至少10人死亡，55人受傷。事發在開伯爾普什圖省茲瓦特地區。當局說遇襲的警察局負責反恐事務，昨晚發生的兩次爆炸造成警察局倒塌，死者包括至少8名警察。初步調查顯示爆炸是由自殺式炸彈襲擊造成，有關部門正在現場展開調查。當局又說安全部隊和救護人員已經趕到現場，當地所有醫院已經進入緊急狀態。目前救護人員仍然在搜救瓦礫下的被困人士。巴基斯坦總理夏巴茲謝里夫強烈譴責爆炸襲擊事件，並且指示有關部門盡全力救治傷者。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宣布苏丹交战双方同意再停火72小时。布林肯在声明之中说，经过48小时的紧密谈判，政府军和准军事组织快速支援部队已经同意从当地星期一午夜开始在全国实施72小时停火。美国敦促双方立即并且全面落实停火。布林肯又說，美國正是與夥伴合作成立一個委員會，將會為蘇丹的永久停火進行談判。中國駐法國大使盧沙野日前是接受法國電視台訪問的時候，質疑前蘇聯國家沒有有效的國際地位，引發外交風波。中國駐法國大使館發表法文聲明，說盧沙野關於烏克蘭問題的講話不是政策聲明，而是在電視辯論之中表達個人觀點，有關言論不應該被過度解讀。而中國在有關問題上的立場並沒有改變，中方尊重所有國家的主權、獨立和領土完整，維護聯合國憲章的宗旨和原則。中方尊重蘇聯解體之後誕生的國家作為主權國家的地位。聲明最後表示，在烏克蘭問題上，中國的立場是一貫而明確，中國願意繼續與國際社會合作，為政治解決烏克蘭危機作出自己的貢獻。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能见度颇低，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北风。展望本周中后期，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听日天气稍凉，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依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621 FM 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我老友同我一样，都是十几岁开始食烟。前两年见佢中风，我就即刻戒烟。医生话食烟同中风有好大关系。戒烟五年后，中风风险会降到同食烟嘅人差唔多。健康最紧要，为咗自己同屋企人，我唔会再食烟噶啦。即刻打1833183戒烟啦！ 公共广播95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大家好，我是财政司副司长黄伟伦。香港电台在过去95年一路都陪伴住我哋嘅成长。我祝愿港台喺未来精益求精，为我哋做更多感动人心嘅好节目。 公共广播95年， 联系 香港。 DSE 打气加油站。 今个星期三将会举行2023年香港中学文凭考试中国语文试卷三聆听及综合能力考核。 想在考试前为应届 DSE 考生打打气，上香港电台第二台 Facebook DSE 打气加油站贴文留言啦！ 你的打气说话就有机会在星期三早上9点至10点 DSE 打气加油站被读出。 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你一同齐集五星星。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早晨啊，各位听众，时间嚟到咧就系早上嘅6点36分啊，咁啊收听紧就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啦，以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咁啊，直播室入边咧有白元浩小白喺六点钟嘅时间已经喺度啦。电话旁边咧有阿钟哥喺度，早晨钟哥， 早晨啊小白 啊，你咁快就吓拨通咗个电话嘅啫，今日。 唔系，因为我收唔到你信息啦。 因为咧，即系都实不相瞒，我喺度揾紧我哋嗰个 DSE trailer 喺边。 哦，因为我收唔到你嘅信息，啊、但系我系一路听紧噶嘛。 吓、啊， 咦，我听到嗰个主题曲又播出咯。 吓、 啊，咁我收唔到你信息，咁我即系唔知咩事啦。 吓、啊， 咁但系唔好理咁多，我梗系打咗嚟先啦。 非常好，真系。 打咗嚟咧，如果你真系有事， 吓、 啊，大吉利是啊。咁你会唔听噶嘛？ 系啊系啊。 咁但系如果你系冇事，但系我又冇打嚟， 嗯， 咁就真系出事啦。 系啊，真系呢啲咧就真系经验，即系连埋直播室嘅，即系忙紧咧，咁啊，但系真系钟哥就为咗配合个节目咧，就即系自动播咯。简单啲嚟讲，其实做呢行咧，唔系净系做广播啊，或者拍嘢啊，甚至乎系其任何工种，我觉得都系一样，自动播咧。是很重要的，即是你自动自觉做 晒。行个步啫嘛，系咪？ 唔系个个咁谂噶。 哦，又系、哦，有时候我觉得我自己蠢噶、 哦。点解咧？ 可以行迟一步，唔使咁赶。 咦，你呢个谂法咧，我有阵时都有谂过。啊，好多嘢系咪即系自己傻猪咧？摆咁多心力喺度做咁、 嗯、 样。 嗯，不过有时候做嘢，你无论你行多一步，行少一步咧。其实当然咧，有啲人就话：，哎呀，你要叫做咩？攻心计，要懂得铺排，你点样做嘢，帮自己攞最大嘅利益，即系要咁样谂噶嘛。咁但系呢啲一班人嘅谂法啦。 系啊， 咁我自己当然我会好尊重啲人咁样去谂嘅。但系我自己就唔系太认同。 嗯， 我自己觉得去到做嘢咧，过到自己，过到人就 OK。嗯 哦，咁系啊，系啊，系啊， 啊，即系如果你系一个咁样做嘢嘅人，咁你咪咁样做嘢咯。如果你中意话我要做摆多啲心计嘅，咁你咪摆多啲心计咯。 嗯， 如果系好似我成日讲嗰句，讲咗好多次，我话我做嘢嘅啫，我冇其他嘢，我真系中意做嘢嘅啫。 嗯， 咁我又冇为自己铺排啲乜嘢，或者想得到啲乜嘢，我就好简单，嗯、我想做嘢啫。 嗯， 因为我嘅理念，可能好多人话喂蠢、啊， 嗯， 咁但系。 我嘅理念就係、是、你諗下，如果100年之後，你會記得嘅係一個即係、就是、不斷喺你嘅崗位裏邊，即係耍好多手段，最後啲人唔中意你嘅人啦。 嗯， 定還是係一個好專心做嘢嘅人？咁但係佢留低嘅就係你好喜歡佢嘅工作。 哦，係啊，係啊，係啊。 我就係咁諗啫。 係啊。 咁當然啦，有啲人又會覺得，喂，咁你100年之後，人哋曾經喺佢個職場上邊扶搖直上，甚至揾到黃金萬兩， 係咯係咯， 你咧最後咧就豁然一身，乜、都冇喎、最後兩袖清風， 係咯， 咁我又係嗰句， 點過呢關咧？其實真係 過到自己，過到人咯， 嚇、啊！但睇到其他人即係又名成利就、哦，咁啊自己即係兩袖清風，食西北風咁樣， 係噶，所以成日以前年青嘅時候都會徘徊喺呢兩個諗法中間㗎，係啊，咁、 啊、 但係又係啦，我做嘢啫，自己開心咪得咯，唔好逼自己做啲唔想做嘅。 咁點樣可以放低嗰個心魔呢？即係睇到人哋哇咁犀利，老實講、人呢妒忌又好，羨慕又好，妒忌負面啦，羨慕就可能正向啲，或者眼紅咁樣。 嗯， 咁點樣可以放低呢個心魔呢？真係 嗱，當初點解你會攞得起啊？ 当初点解攞得起？因为可能我想投入喺呢度入边咯， 咪就 系 咯、 嗯。 正所谓拎得起放得低，就系咁简单嘅啫。 嗯， 咁你放唔低咧，两个字嘅咋？ 吓， 眷恋 哦， 系咯，有啲乜嘢放唔低啫？眷恋咯。 嗯， 点解你唔肯走啊？眷恋咯。 嗯， 咁所以唔系、我好似讲到我自己咁样，眷恋，我有眷恋嘅。 你冇、啊。你冇、啊、 有噶， 你都讲埋，即系到咗星期五咯。 系做到星期五， 系咯。 咁但系我都有嘅，因为我讲即系我礼拜五都嗰、那个谂紧礼拜五嗰篇九点半钟讲啲乜嘢。吓、啊，咁其实都系嘅。 吓、 啊，我真系好中意做广播嘅，真 系系啊， 好中意做，因为都唔会做咁多年。 咁你呢个唔系话净系眷恋、啊嗯，你个眷恋咧唔系话因为我想留住我个名，留住个利，唔系呢啲。你是爱，你是热爱、哦。 有名有利就不留在港台啦。 啊你。开咪讲真嘢㗎原来。 大家都知㗎嘛。所以你在港台做嘢你真係为咗即係热爱㗎啫、 嗯。 真係热爱㗎。咁、当然呢咪又係返之前讲个啲人咪做咩事走啊，我话原因有好多。 啊 总之结局得一个，就 系、 是、离开啦咁样。咁呢个当然咧有好多唔同嘅因素，你会去谂点解会有呢个决定咧。咁但系你唔需要同人解释嘅。咁我又系嗰句咧，我做嘢啫、过到自己，过到人， 咁、 就 OK 噶啦。 系啦，咁即系大家都系可以参考一下啦，自己做紧嘅工作啊。 系啊， 系咪真系好用热爱两个字嚟形容咧？嗱，不如 DSE 考生咧。我就觉得唔可以用热爱，唔系个个都真系热爱去读书去考试嘅、但系咧想即系将来有得选择嘅话咧，其实就应该先做好自己呢一个考试，然后就真系可以好投入自己所喜爱嘅嘢呢个。 你讲到考生们咧，另一样可以提供嘅，我讲过好多次，譬如话你唔热爱读书，唔紧要噶，即系虽然啲阿妈或者阿爸或者屋企人啊老师会即刻闹我。咁係真㗎喎，唔係個個鍾意讀書㗎嘛，咁亦唔好強迫人讀書啊。但係你係需要讀書，因為讀書唔係要你知道書本裏邊嘅文字嘅、讀書嘅意義呢係要你明白事理同埋懂得思考，呢、個係先最重要㗎嘛。所以我好怕嗰啲即係我自己覺得，我好怕嗰啲專係教人考試嗰啲班嘅、 哦， 因為你教你考試㗎嘛，冇嘢啦。咁所以反而係要明白當中咯，你可以唔熱愛，但係你一定要享受。 哦，係， 你享受你翻學，享受你讀書嘅情趣，享受你喺課本裏邊又好，以外又好學到嘅嘢，享受考試，享受校園生活， 係， 你要享受咯。如果唔係你就真係比死更難受。 哎、 哇！你日日翻去， 啱， 真係仲有陣時啲時間仲長過我哋翻工。 係咯，咁所以我哋要好地享受人生啦， 要享受係啊。所以每一日都要一個俾自己一個享受啦，唔好覺得係捱咯，一個享受。 明白。好。 快啲一齐享受做节目。 系，翻嚟， 拜拜。 我是梁明忠，一年365日，我最喜欢是今日，因为每一日都是我喜欢的一日。晨 光在眼，若然习惯的已逐秒失传，但求在记忆一一凝住，心碎时信念盼好复原。若离座某好友渐已失联，某日或会与他方重遇，仓促告别未必情感中断。你眼泪如果将现预言未来，到某个时刻天似塌下来，迷失之际别忘挚爱。若注定路要走，还是有月台，我看见其中一个远期未来，那个你重新过程给转载，挨下痛苦渐忘大概，仍庆幸尚会安好原来。 作品嚟就 Joyce 郑欣宜嘅新作品叫《我所看见的未来》，出面23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2%啊！朝头早嘅时候咧，都已经嚟到早上嘅6:48噶啦，咁啊有 KOL 系列，今日咧揾嚟注册营养师同我哋讲下啲乜嘢咧，就系讲下营养嘅主题，一齐听听先。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喺我哋 KOL 系列邀请到咧，就系澳洲注册营养师李淑萍咪咪喺度嘅。早晨，咪咪。 早晨，接吧。 咁啊，我自己喺早餐嘅时候咧，我好中意食一样嘢嘅，就系鸡蛋啊。啊，鸡蛋喺早餐唔知点解特别啱 key 嘅。咁我自己我记得细个嘅时候啦，妈妈咧更加会整一个叫做100分早餐啊。咁系咩嚟嘅咧？就系、是、一条香肠，咁啊，然后就煎两只荷包蛋嘅太阳蛋咁样。咁啊，即系寓意住啦，个希望个仔啊，梗系科100分啦。咁啊，呢啲以后嘅嘢嚟嘅啫。咁但系谂翻起咧，系其实每一个人咧，大部分人都会喺朝头早，每一餐都系啦，唔系净系朝头早啦，都会选择咧有鸡蛋嘅食品，又或者鸡蛋咧都可以好方便咁样喺个料理上面咧就做烹调嘅，或者利用佢嘅特性嘅。咁但系鸡蛋本身嘅营养价值，我哋会唔会吸收得太多，又或者会唔会唔够，又或者烹调嘅过程入上面会唔会令到鸡蛋个营养素改变？有啲咩我哋要注意嘅咧，咪咪？ 嗯，好啊，好啊。其实咧，鸡蛋呢个咧，我谂都随着时代转变咧，佢嘅食法都有变咗嘅。咁、由即系真系我哋细个啦，都会即系鸡蛋做早餐系好常见嘅，除咗一百分哇好意头之外，咁其实佢都系一个好有营养嘅食物啦，又有即系丰富嘅蛋白质啦，跟住个黄入面又有啲铁质啊、钙质啊、维他命啊等等都有喺入面咧，睇到好多唔同嘅营养，咁所以都是一个很有营养的食物。 嗯、 但是呢久而久之呢在、我想都成二十多年前以、有多啦、 哦、 就开始讲就是说鸡蛋入面的胆固醇就弊啦，食得多就胆固醇高啦。 哦，是哦，我以前呢还记得听过说什么蛋黄不好吃，不过呢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排又听到说、记住要吃蛋黄，如果不就等于没吃，其实我都很混淆的，老实说。 系啦，所以就话跟住咧，就有一段时间就个个咧就变咗好惊食鸡蛋、 啊， 因为怕胆固醇高，咁、就变咗食鸡蛋嘅话咧就会唔食黄啦，跟、住或者咧就甚至乎鸡蛋就少食咗好多啦，就视咗佢为一个唔系营养食物啦，系一个哇喺对心血管啊血脂好紧要啊，好严重噶、啊，影响 无啦啦变咗罪人噶嘛鸡蛋， 冇错啦，系啦，咁但系咧跟住之后咧又喺我谂十多零年前咧就开始慢慢又推翻呢个故仔啦，系、啦，呢、這个研究啦、就原来发现咧，就系即系都要讲一讲，就佢哋咧点解话鸡蛋会导致到胆固醇高咧？就系佢哋揾咗仓鼠嚟做呢个嘅实验，咁就食下食下个仓鼠就食到个血脂过高啦，咁就所以就出咗呢个理论，就系蛋黄会导致到人嘅即系胆固醇过高嘅机会系增加啦，咁咁但系后屘咧又发现、原来仓鼠系食素嘅动物嚟嘅，系、啦，咁。所以佢嘅消化系统同我哋人咧又唔同、哦，咁原来发现摆翻落去即系人体度嘅话，又见到食蛋黄其实原来咧对嗰个胆固醇嚟讲个影响唔大嘅，咁、而得出咗就系话咧食物上入面嘅食物虽然可能系高胆固醇，咁但系如果佢哋嘅饱和脂肪啊反式脂肪唔高嘅话咧，其实就唔使怕嘅，咁而鸡蛋就系胆固醇高。但是那个的饱和脂肪反式脂肪是低的、所以就说其实是可以每日吃都可以的，这 样咯。哦，那真的好了，打破了个都市传说，还有就是以讹传讹，我都自己都搞不定，你上网看都没用的，这些上网看你两个讲法都一定是会有的，那好彩 Mimi 跟我们讲回，但是鸡蛋呢有没有说其实一日的上限是几多啊？我见有些人呢，他早餐有鸡蛋，午餐有可能有鸡蛋、佢连晚餐都可能系蒸水蛋嘅，咁会超标喎，会唔会咧 ？Mimi 系嗱，咁其实咧，现在仍然有保守嘅说法嘅、就话鸡蛋系你日日食唔怕嘅，咁但系唔好食得太多、或者甚至乎整体上咧胆固醇高嘅食物，虽然可能佢哋啲饱和脂肪、反式脂肪唔多，但系都唔好谂住唔怕就食多啲啦，咁咁、都喺有个说法都系讲，尽可能都保持住，即系话胆固醇本身高的食物来讲适量地进食啦，咁譬如每日食只蛋，咁其余的食物可能都保持住啲唔系太高胆固醇的食物，咁夹埋条数整体上整日 OK 嘅，係啦，咁就都放心嘅，咁咯係咯。 嗯，咁有冇话其实一餐我最多顶笼系咪按照住唔同年纪啊性别啊都有个叫做 maximum 嘅呢，即係路仔可能我呢譬如我细个即係100分早餐嘅。是不是两只就是顶顶呢？因为有些人呢、有没有干？ 其实一只蛋黄就顶顶 的。啊，是啊，哎呀，那我由细到大还是100分啊，唔怪之得啊，考得不差啦。 系啦，咁但系咧都好多嘢去影响嘅，譬如个活动量啦，你能唔能够消耗到用咗佢啦，或者再配合其他嘅飲食，你系点样样啦，先会持久地会影响健康嘅。咁所以即系都系啦，即系用翻个纸杯，我又觉得一日一隻蛋都其实系 make sense 嘅。点解咧？因为蛋我哋系都系一个丰富蛋白质嘅食物嚟嘅。咁、如果你喺一日内入面食第二、第三、第四隻嘅话咧，其实就会变相你食嘅肉啊、鱼啊、海鲜类咧，随着又要调低去平衡翻你整日嘅蛋白质摄取噶。 嗯，咁嗱，有鸡蛋，有鹌鹑蛋， 又有鴕鳥蛋咁，即係我咁講啦，即係唔雖然唔係個個特別香港唔係個個食鴕鳥蛋，不過即係呢個世界真係有人係食鴕鳥蛋啦嚇。 係 咁，但係即係幾種唔同嘅蛋，除咗係講個 size 之外，佢入邊嗰個營養價值其實係咪都係幾不一樣嘅咧？譬如就仲有鵝蛋、鴨蛋、皮蛋、鹹蛋咁樣。 係。如果本身嗰只系鮮蛋新鮮嘅蛋嚟講咧，咁其實咧營養上係都係有豐富蛋白質啊，有啲鐵啊、鈣啊、礦物質啊、維他命咁喺入面嘅。咁、 哦、 但係咧就要去睇翻咁講法啦。我哋淨係講雞蛋同鵪鶉蛋啦，好唔好？ 好啊。 一直以嚟咧都成日都講鵪鶉蛋嘅膽固醇仲勁嘅咁。 係啊係啊，有聽過。 系啦，个原因点解咧？好多时我哋都系用100克嘅比较。咁、 啊、 如果你睇翻只鹌鹑蛋同鸡蛋嘅 size 嚟讲咧，一只大蛋大概系60克左右， 嗯、 一只鹌鹑蛋就少好多啦，可能几克至十克左右噶。系、 嗯、 啦，分分钟即系几克嘅啫。系、 嗯、 啦，咁你就会见佢哋嘅比例，你一只鸡蛋60克入面，佢占一半咧系个蛋黄。咁、 嗯、 但如果你去睇返个鹌鹑蛋嚟讲，佢又系几克占一个一半系蛋黄嘅话，咁而喺返100克嘅话，鹌鹑蛋就好多隻㗎啦。咁、 哦、 个黄就变咗好多个黄啦。 係啦， 咁所以一路路咁样比例嘅话，就会去睇到呢，其实就变咗100克嘅鹌鹑蛋呢嗰、那个嘅胆固醇会高过一隻鸡蛋。 嗯，但系其实就唔系想象之中咁高，可唔可以咁理解呢？ 系啦，其实唔系想象之中咁高，就系原因大家都100克嘅时候，咁可能100克鸡蛋系好容易食到，因为一隻都已经60克，食隻半已经100克啦，系咪？ 系、嗯、 啦，咁但系鹌鹑蛋嘅话，我哋会唔会食十隻啊或者以上啦？好多时我哋都系话鹌鹑蛋烧卖咁有一粒食下，或者可能有啲糖水，有啲中意整腐竹糖水加鹌鹑蛋，咁可能你都系食两三粒咁样啦，系咪？咁、 啊、 所以嗰个食用量其实又唔系咁惊人嘅，咁所以系咪食鹌鹑蛋就好惊咧？又系其实要去睇翻你每次食嗰个食用量有几多咯。如果你话我真系一两只嘅，咁又其实唔怕食嘅。 哦，咁如果你话喺嗰啲系咪卖煨番薯嘅地方，咪都有啲鹌鹑蛋、 嗯、 有阵时。咁如果你 有盐焗啊， 系啦系啦，咁你买嘅时候就即系开心 share 同其他人一齐分，咁就每人真系一两只，其实都 OK 噶嘛，系嘛？ 系啦系啦，开心 share 啦，所有嘢凡事都记住，即系有啲好曳嘅食物最好就开心 share 咗佢，咁就自己唔会食太多。系啦， 我就系因为咧，以前细个都成日听就话鹌鹑蛋啲胆固醇好劲，我真系听话好劲呢两个字啊，咁、嗯、所以咧，我好多年之前已经戒咗食呢个鹌鹑蛋同埋鹌鹑蛋烧卖，我就系一见到其实我个脑咧，即系虽然 Mimi 同我讲啦嗰阵之后，其实或者喺成日倾偈嘅时候都会知道应该系按比例计算嘅，但系可能个心。咁咧，仲有个阴影喺度啊！成日觉得你话，因为我食咗系咪会即刻超标啊、爆血管死啊，即系会有咁样嘅谂法嘅。咁啊，最紧要就系每一次自己就酌量啊，最紧要啦。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咁同埋即系我谂都冇乜人会日日食鹌鹑蛋咯， 系啊，冇咁 common 咯，鹌鹑蛋系。 系啊，难买啲嘛。虽然而家好多超市都开始有鹌鹑蛋卖，系啦，咁但系鸡蛋系比较即系多人吃咯，始终都。 嗯，咁啊，鸡蛋嗰个保存咧，有冇话如果佢喺个室温上面，定还是一定要挤雪柜，又会唔会影响咗佢个营养，甚至乎变坏嘅咧？ 嗯，鸡蛋咧，其实个。储存期都会因应即系真系佢嗰个新鲜度。咁以前我哋读书，因为我读食物科技嘅咧，我哋就睇蛋咧点样新鲜唔新鲜，即系摆得耐咧，其实可能会见到呢个情况就系、是、开始个鸡蛋咧有通通透透嘅一点点。 哦，咦，唔系即系好似我细个喺街市买鸡蛋，咪攞住个鸡蛋去照，就系佢系咪照呢啲噶？ 系啊，其实照蛋系一个睇鸡蛋新唔新鲜噶， 哦、 因为嗰、那个。黄系咪中间啊？佢嗰个嘅入面咧，其实有一个袋仔嘅，系啦，即系嗰个黐壳嗰度咧，有个啊鸡蛋有个膜噶嘛，系咪？ 系啊， 系啦，咁通常我哋剥咗个鸡蛋，发现咧个鸡蛋有时会有个平位噶， 系 有啲就成只圆碌碌好靓，但系有阵时咦，点解呢只鸡蛋剥咗会有个平位嘅咧？咁就其实嗰度咧就系会去睇个蛋会唔会开始流失水分而缩水。 哦，原来有得睇嘅， 有得睇噶，同埋睇只蛋系咪开始有个壳透明咯？ 哈哈哈， 系啦，个壳有啲透明位嘅话，只蛋就开始冇咁新鲜啦。 哦，原来咁样，我细个咧，我阿妈叫我拣鸡蛋啊，即系而家都几廿岁都唔怕讲、嗯，其实细个扮睇嘅咋。 我就系见到只鸡蛋照完嗰个灯胆之后咧，咦，几红卜卜，OK 啦，当佢合格啦，咁样 嘅 咋？ 系啊，系啊，不过几好玩嘅，以前细个有照鸡蛋呢、這 个。系啊，而家冇啦， 冇啦， 而家买个灯蛋翻屋企自己玩啦，呢、這个就。喂，咁但系鸡蛋其实我仲好多嘢想问嘅，但系今日时间关系咧，就倾住咁多先。我哋不如下个星期再讲鸡蛋啊，咪咪。 好啊，好啊，好 啦，唔该晒，拜拜。 好，拜拜。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还有很多、啊、最想做什么？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像我般化，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早晨啊，朝早七点零六分嘅时间啦，咁啊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啦，你哋好啊吓，咁啊直播室继续咧都有白元浩小白喺度，咁啊各位 DSE 考生加油努力啦吓，咁啊翻工嘅朋友咧都要准时啦，啊出门口啦，先睇睇一啲射击练习通告先，今日由上八点至到晚上九点喺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咁另外都系今日由上八点至到晚上九点钟，咁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唔知会唔会落雨咧？ 会，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啊，咁啊，晨光交通天文台嚟到七点零七分啊，23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2%。哎呀，喺我前面做乜嘢咁靓一朵花喺度咯？原来系 Didi 嚟嘅。 哇，早晨咁客气啊，神好流流，我真系开心啊！ 一行一善啊， 一行一善系好嘅，系其实。把口讲嘢其实令到人开心咧，好过令到人哋难受。 咁梗系咯。 但我成日都学唔到，我太过直接啫，伤人。 系咩？ 激嬲咗有啲人咧就 冇啊。 唔系我性格系咁啊，冇办法。 我从来同你倾偈都只系觉得你好开心快乐。 因为可能你冇啲乜嘢令到我觉得你有问题咯。你个人好正面啦，好开心啦，我就睇到你教小朋友咧，都令到我非常之敬佩啊！ 唔系你个仔都大学啦， 我毕咗业出嚟做嘢都 OK 咯， 哦系啊，做嘢添啦， 系啊，但系你问我，当然啊，而家我回想翻，我都有啲嘢教得系唔系咁好啊， 吓， 系啊，即系太过懒散啊，某啲嘢， 哦， 不算啦， 咁 个个 人都会有懒散嘅时候啦，弟弟， 尽量啦，尽量可以配合到啦，希望配合到佢嘅懒散啊，我要勤力啊，你知啊，其实真系唔系咁好，所以而家我将我过往经验，我会分享俾一啲生小朋友嘅父母。 好喎、啊，分享俾我听啊！系啊， 你唔使啦，你分享俾我听。我觉得教小朋友教得好好啊。 唔系噶， 我讲一个重点，一样重点真系要。其实可能因为我屋企咧，我同长辈一齐住啊，真系好唔好啊？仲坏咗小朋友咧，即系我咁多年啦，即系几廿几三十年啦，我都系请姐姐啦。咁、变咗咧，我个仔咧，佢由细到大咧都唔识得自理啊。斟水啊，即系甚至啊，即系廿几岁， 我听你讲过啦， 都要姐姐斟啊，佢唔做 喺屋企嗌咁样 嘛。系啊。哇，真係好唔掂啊！如果你問我，其實應該由細到大咧。要培養到佢有個自理能力，即係自己去照顧自己啊咁樣咯。 係嘅， 係啊，係好搞笑。算啦，其實唔好嘅。你問我就一定要大家要好好努力學習咯。 係啦，自己即係。处理好自己的日常生活呢、這个都是基本嘢啦。 是啊， 不过咁大个识㗎啦。 要逼囉。当年啦、如果佢有女朋友可能会俾女朋友逼囉。 哦係喎。咁、你应该呢即係希望佢揾到一個呢 我揾咗啦。 揾咗啦。 所以呢 係咪可以治返佢呀 我講好好笑嘅俾大家聽呢。跟住呢佢個女朋友話吓乜你廿幾年都未抹過一次台呀、啊 真人真事，佢竟然 喺你面前讲啊！ 系啊，跟住我望住我非常之尴尬。其实我觉得自己系唔啱嘅，系尴尬嘅吓、啊啊啊。所以而家咧，我唔使收佢啦，自然有人收佢。 哦，咁啊好咯。 其实你问我咧， 一物治一物啊。 系啊，因为嗰时咧唔喺嘛，我妈咪一齐住啊嘛，啲长辈话肉赤啊，叫啲小朋友做嘢，咁、啊、一习惯咗佢唔做嘢咧，就完全都唔掂咯。 哦， 所以其实唔好噶。 其实咧，即系都系嗰个自己觉得啦，爱小朋友咧、嗯，有啲时候更加懂得要俾佢自己去做下嘢， 系啊，呢啲先叫爱、啊。 系其实系肉赤嘅，咁但系当你谂到、嗯、啊，我肉赤，但系我为咗佢成长、 啊， 其实好事嚟嘅、 啊。所以咧，今朝分享一个育儿心得，所以其实 好 噶， 几 好啦、 啊， 又唔使啦，煮嘢又从来未煮过。 我喺 你身上面学到，原来一物治一物系真嘅。 系啊，糯米字幕室系真的，呢样嘢真系搞唔掂啊！ 喂，快啲睇下啲交通先，俾DSE 啲考生睇下知唔知道系咪出边交通畅顺。 咁、今朝早几好嘅吓，暂时咧未有特别嘢咧，咁都系行上啦。咁啊，渡船街啦，天桥过渡船街天桥一近骏发花园个樽颈位啦，而家龙尾去到果栏嘅。咁另外咧，都系有两个水管急收，提一提大家啦。喺花园街去翻登打士街方向，近住豉油街嘅快线。都是封闭啦。咁另外啦，牛头角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利基大厦嘅快线都是封闭嘅。咁揸车朋友咧就要留意啦。咁、隧道咧暂时都是正常嘅。交通消息就是咁多啦。 好啦，咁交通消息就是咁多啦。咁会唔会有啲特别嘅嘢提醒我哋啊？ 有啊，朝朝早嘅提下大家有啲好嘅嘢啦，系咪先？咁今朝早提大家啦，新界巴士路线46号 S 啊，来往显径同荃湾咧，就琴日开始咧，就呢条巴士路线咧就有少少嘅改动。 系 系啦，咁大家留意啦，就是来往显径同埋荃湾如心广场嘅 显径至荃湾，我即系行城门隧道 嘅 系嘛？ 冇错、就是途经新界嘅沙田区大围啦、城门隧道啦，跟住就行翻葵青嘅梨木树啦。港铁大窝口站同荃湾中心，咁呢个46号 S 嘅特别班次咧，就系、星期一至五嘅朝头早啦，同埋下昼繁忙时间，就会提供俾荃湾同埋显径方向嘅服务嘅。琴日开始嘅吓，呢条新嘅巴士线啦，就会来回方向咧，就会改经啊，唔系新巴士线，佢会改咗路线，有啲站咧系取消，有啲站系加嘅。咁琴日开始来回方向咧就改咗行惠泉路，就唔会再经和宜合道同昌荣路啊。咁平时喺开呢个巴士站， 和宜合道嗰度好塞噶，成日都。 所以佢咪唔經咯， 所以就兜一兜啦。 所以呢條對唔住啊，呢條唔係新嘅巴士路線，呢條係 改道嘅巴士路線。 係啦，冇錯啊，就係因為佢塞咯，咁所以咧就係改道咯。咁而家去荃灣方向咧，就會取消咗和宜合道嘅可豐中學、梨木樹村、和宜合道運動場啦、昌榮路同埋青山公路、葵涌健全街同埋大窩口轉車站個大窩口站啦，但係咧就加咗咧惠泉路惠泉體育館呢一個站，即係取消咗幾個站，但係佢就加咗個站咧，就喺惠泉路喺惠泉體育館對出。 如果平時喺可豐中學個巴士站， 你唔好企度等啦，成日 係啊， 係啊，冇咗㗎。 佢巴士站會貼一張紙喺度嘅， 係啦， 係啦，即係一啲有膠袋，跟住入邊張紙咁啊，應該就我見佢成日都係用一啲即係膠帶索帶咁索 大家知道啦。但係呢個措施就琴日開始嘅，琴日朝頭早開始啊。咁去荃灣方向有咁樣改動啦，好啦，咁去顯徑沙田方。都是取消了青山公路、大窝口的港铁站、国瑞路公园昌荣路的站、和宜合道运动场、石围角新村、梨木树村和可丰中学、都是加了一个站，就在惠泉路的陆阳新村对出。 陆阳新村对 出。对、去显径方向就加了陆阳新村，其余几个站取消。去荃湾方向就加了惠泉体育馆，其他可丰、梨木树村、那些就取消的。好了，由显径开出就是星期一至五，朝头早三班的。就7:30、7:30同7:09，咁另外啦，由荃湾如心广场开出嘅咧，就系黄昏嘅6:02、6:05同埋6:08。嗱，星期六日同公众假期咧，都系不设服务噶，大家留意翻提一提你啦。 系啦，咁又一至五都系得几班 嘅 咋吓？ 系啦，咁啊，通常呢啲都好嘅，我都话过呢啲系特快车咧，系方便好多嘅。 系啊，系啊。不过有一次咧，我喺尖沙咀咁啊，坐呢一个嘅271嘅，佢另外仲有一架唔知道我真系唔记得咗，系咪271S 定唔知咩咁样？总之系嗰架系。是聲稱是快啲嘅，咁我嗰陣時，因為佢係行尖山，如果我冇記錯，好似係行 尖山隧道， 係咪行尖山嗰條咧？即係佢唔係行翻窩打老道嗰條路線，因為二七又係行窩打老道，跟住再京師隧咁樣嘅。咁我嗰次咁因為有阿仔喺度啦，咁我又掛住同阿仔玩啦，咁我都唔係好記得佢行邊條路。但係咧，我一上車嘅時候咧，我就想分享呢、這個，我就問個巴士司機啦，哇車長啊，其實咧呢架同平時嗰架車咧係咪一樣時間，即係會快啲啊，定係佢一樣時間啊？啲站係咪唔同？ 佢話啲站唔同嘅，不過啲時間差唔多嘅咋，咁 係啊， 係好搞笑。 咁樣講啊，咁又唔係特快 嘅 喎。係 啦，不過咧就要留意翻，其實部分嘅站咧佢係去唔到嘅。咁即係例如果我係尖沙咀，我直接翻大埔咁，當然可以啦。但係譬如翻到大埔咧，要留意，原來佢喺大埔嗰度咧，佢喺第一個站咧係廣福村個站。就已經係直接再轉右去翻即係大埔超級城嗰一邊嘅，大埔中心嗰一邊嘅，咁佢就唔 即係唔再直去啦。 佢唔會直去去呢個廣福道嘅， 係轉咗右。 係啦，咁我嗰次咧就其實我係想去火車站嘅，咁所以我都要喺第一個站即係落咗之後咧就急急腳咁行去火車站。咁呢個咧就係要留意翻啦，每一個即係新嘅路線，譬如頭先 Didi 都好啦，佢改路嘛，咁改路咁咪改埋啲站噶嘛。 係啊，改站咧，你好似你咁講啊，原先你想喺呢個站落嘅，突然之間係有變咗冇喎，咁你要留意翻。 咁呢個大家留意啦。咁你上即係如果已經上咗車咧，咁你咪即係一開一係就開個 app， 一係咧就喺翻個巴士入邊，其實佢通常有個路線圖嘅。咁大家可以睇翻邊一個站最方便自己啦。 係啊，咁所以大家如果聽到嘅，或者屋企人搭開你啲一啲哥哥姐姐嘅，佢唔係咁慣用手機噶嘛，咁咧就記住啦。啊，搭開四十六 S 又話俾佢聽，哇，原來呢幾個站咧，爸爸媽媽取消咗啦，咁樣就叫佢或者改搭第啲咯。咁啊，其實小朋友唔知肉兒叻啊，嗱上車都叻嘅，問清楚車長係咪好勁咧？ 唔係我八卦啫，唔關事。 唔係啊，其實係起碼唔會自己咁想落咗車。啊，你明明想去個目的地，哇，去唔 或者落錯車真係， 係啊， 到時真係要唱翻隻歌。 同埋去個目的地去唔到，你唔落雨就好啫喎。哇，如果落雨咧，你行路幾唔方便啊，周身濕曬，你拖住小朋友咧，係咪先？冇錯。 好，唔該曬 Didi， 唔該曬。天氣方面問問阿歐先，早晨啊歐。 喂，早晨小白，早晨咁多晨光嘅聽眾朋友， 出邊天氣如何咧？ 喂，今日真係仲係落緊嗰啲好似一支支針嗰啲雨啊！嚇，依家嚟講，所以都係叫做陰天啦，再加上有少少，即今日都應該天氣都唔太穩定啊。記唔記得琴日突然間都有一夜黃雨咧？ 記得。 咁啊，殺大家一個。 措手不及啊！ 措手不及咯，意思就系、是、即系可能大家冇谂过，哇！天气好似突然间可以咁恶劣嘅，系噶。咁啊，帮大家睇翻咧，天文台咧九天天气预测咧，基本上日日都落雨噶。咁啊，落到咧五月一号啊吓，咁啊有趣嘅，到假期完咗五月二号咧，就睇到有个太阳出嚟啦。咁琴日特登都帮大家 check 过啦，咁样。咁所以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咧，真系要准备多啲雨具出门口啦。咁啊，如果你话，喂，特別係翻工翻學嘅你，同埋咧考試嘅你啊，咁啊帶翻把遮咧就穩陣少少啦。咁呢個都係要做足充足嘅準備。詳細天氣交翻俾你講啦， 好唔該曬歐。咁啊，早上嘅7:17啦，咁啊出邊嘅天氣方面，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初時部分地區能見度係頗低。日間最高嘅氣温大概25度，吹輕微至到和緩嘅東北風嘅。咁啊，而家室外氣温係23度啦，相對濕度咧就係90%嘅。咁啊，見到空氣質素健康指數咧就屬於2至到四，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嚟嘅。咁啊，今日朝头早咧，唔单止考试，我哋仲可以上一上晨光大学呢堂。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周华山博士。 早晨，早晨！今日咧，晨光第一线呢个环节咧，继续有志在社嘅创办人啦，周华山博士啊，同我哋分享嘅。周博士，早晨啊！ 早晨啊，早晨，大家好。 系咁，我哋又关心一下啲年轻人先。咁啊，考 DSE 有啲乜嘢要注意咧？就平时大家会知道噶啦。但系咧，听华山博士嘅访问啦，过往嘅一啲内容，你都会知道啊，点样可以令到大家舒心啲，减少啲压力。咁当然啦。我呢即係主持人啊阿欧啊都已经30几岁38岁啦，已经未考离开个公开市嗰个市场好耐啦。但係今时今日嘅年轻人其实面对嘅压力绝对唔少，成日话一试定生死。我哋旧时都可以考一下会考，考一下高考咁样。咁当然即係笼统啲嚟讲啊，条条大路通罗马啦。但呢一句呢，有阵时我哋以为一啲安慰嘅说话啦，减轻嘅说话，反而令到啲考生呢嘅压力呢百上加斤。即係譬如老土嗰啲说话话唔好唔开心啦，唔好唔开心呢个说话呢就令到佢呢本身冇乜嘢呢就真係唔开心咗。我都听过周博士咁样讲。好啦，详细交俾你去多讲少少。唔该晒周博士。 好啊，我接返你啱讲呢句啊，你唔好唔开心啦。我鼓励所有嘅听众啊，由今开始戒咗呢句说话佢。因为在潜意识里，这是心理学的基本功，潜意识是听不到 no 这个字的， 所以你话你唔好喊啦，佢会继续喊；你唔好嬲啦，佢会更嬲；你唔好唔开心啦，佢净系听到唔开心，得唔得？你唔好喊，佢净系听到喊。所以据说啊吓，警察局喺八十年代落咗个批文，以前警方捉贼咧就系、是、你唔好走，你唔好走，你唔好走，咁、那个贼就即刻飞奔咁样系咁狂走，因为净系听到个走字。后来警察咧就即系学到呢个潜意识之后咧，见到个捉。即系追个贼咧，就会点咧？停喺度 ，stop！ 咁佢即刻停咗喺度。 系，即系呢个就系一个直接指令，系嘛？咁但系好难讲噶、哦。如果调翻转用嗰个逻辑，周博士系咪讲你开心、你轻松咁样，系咪会好啲？ 咁就好大压力噶啦。嗱，所以我想同大家讲三招啦。当我哋如果面对考试压力啦，或者其实唔止考试压力嘅，其他任何压力都好啦。如果你而家正系面对紧感情啊、婚姻啊、金钱啊、事业啊、创业啊、或者家庭啊、亲子，或者包括埋考试啦、DSE 吓吓，有三招啦。第一句咧就有几句金句可以讲啦。咁唔使惊，唔好惊，咁我会更惊。咁点咧？俾自己放松，坐直，眯埋眼，只手搭住放喺胸口，同自己讲：我已经好努力，我已经尽咗力，无论结果系点。我交翻俾上天，我系有价值嘅，得唔得嗱？依几句咧系万能 key 嚟嘅吓，无论你啱失恋啊、失婚啊，或者发觉身体有重病啊、有 cancer 啊，即任何一啲哇好大镬嘅嘢发生咧，都俾自己静一静，然后同自己讲，我已经尽晒力噶啦， 系 吓我交翻俾上天，得唔得？无论系点，我都系有价值嘅。 系， 依个第一招，好嘛？嗱，呢招可以经常同自己讲嘅，好有效嘅吓，非常有效嘅、 嗯。 如果你身边嘅人出事咧，你都系带住佢做呢个练习嘅。 嗯， 同你嘅小朋友讲，系嘛？诶、哎，仔仔，我哋一齐讲好嘛？啊，依个第一招，第二招啦，就系、是、懂得善用深呼吸，懂得善用深呼吸。点、嗯、深呼吸法咧？好简单，第一个动作嘅，就系、是、手板掌心搭住放喺胸口。手板放在胸口，甚至如果可以两只手搭住放在胸口，如果环境不方便，譬如你坐紧车或者咩嘢啦吓，咁可以单手搭住放在胸口，然后俾自己深呼吸，俾自己深呼吸，然后呼吸嘅时候咧，将所有唔开心嘅人事物嘅事情拉远，嗱眯埋眼嘅吓，放松坐直，眯埋眼，然后将唔开心嘅事，譬如对考试嘅压力啦，或者金钱嘅恐惧啦，或者觉得哇嗰条友，哇嗰、那个、那个同事、那个老板离晒大谱，不知所谓，或者你嘅即系伴侣，你好嬲，暂时啫，暂时将佢眯埋眼，然后将佢拉到20尺、200尺、2000尺，甚至20000尺远，即系佢缩到好细、哦。变咗系手指尾或者粒微尘咁细嘅，嗱速度几细由你决定，拉到几远由你决定，然后将佢拉远嘅时候咧，我就唔会再卷入去呢啲外在嘅人事物里边，佢、对方嘅影像变得好朦胧，好朦胧，变咗粒微尘，甚至系灰飞烟灭啊！甚至你如果你想佢暂时消失，即系暂时啫，然后只手放喺胸口咧，就代表尊重我的心，然后俾自己慢慢深呼吸。再深呼吸，然后就可以讲我正话讲嗰句说话啦。我已经好努力啦，我系值得被爱嘅、我系有价值嘅。嗱，通常如果咁做咧，一分钟到成个人系平静咗落嚟啦，已经。 系。 咁我哋嘅头脑比较清晰啦，就唔会做啲好情绪失控嘅事情咁样。 嗯， 阿欧，你听到我咁讲，你觉得点啊？ 我好认同噶，因为偶尔自己都会有少少情绪嘅状态嘅起伏啦。咁你都知道，我哋做演艺行业啊，实会比较用个情绪嚟带动咗我哋嘅一啲演出啦。调翻转头就系、是，譬如另外做一啲股票嘅分析嘅时候，有阵时候哇，个市跌好多，无端端跌成千点，好难话。冇事冇事，真係唔能够讲话出面全部完全冇事㗎嘛。咁有事有事，但係点舒缓呢？头先周博士嘅方法呢就真真正正帮得到手啦。咁样头先话有三招喎，咁周博士系咪仲有一招可以提供呢？係 啦，仲有一招就劲啲㗎，层次高啲嘅。就是我哋而家近年香港好流行讲正念 mindfulness 啊，即係回归内在啦。咁我呢度我想讲呢，就係正念唔係正面。啊、即是正念不是要我们很积极很正面，而是接纳所有负面的情绪、我容许负面的东西存在、所以呢第三招很简单，譬如那一刻我觉得很担心，我觉得很愤怒、我觉得 很, 好好無奈咁先算啦。用翻正話嗰兩招啦，就俾自己放鬆啦，深呼吸啦，將唔開心嘅事情拉完啦，隻手板輕輕搭住放喺胸口啦，我係安全嘅，我係有價值嘅，得唔得？我要努力啦。然後俾自己講，我接納所有嘅負面情緒。譬如你講好憤怒，憤怒係 OK 嘅，佢只係一個體驗嚟嘅啫。無奈係 OK 嘅，佢只係一個體驗嚟嘅啫。就算再極端啲，哇！老闆話要炒你魷魚、炒魷，都只係一個體驗嚟嘅啫。結婚係一個體驗，離婚係一個體驗，再結婚都係一個體驗。咁至少我唔會判咗自己死罪，我能夠俾自己靜一靜，然後你就能夠善用呢個體驗，轉化呢個體驗。嗱，當然點做呢？我哋遲啲幾集慢慢再同大家一集一集，咁啊 O 啊好好嘅，每次都預備一啲實際嘅個案，咁一齊再分享。等我哋學懂得去照顧自己，懂得同一啲負面嘅情緒去相處，唔係逃避，唔係打壓，而係善用佢，最後轉化佢，令到我哋自己同身邊人咧都更加幸福、更加健康嘅。 嗯，哇！頭先華山博士咧開咗個大嘅命題啊，每件事都真係人生嘅一個體驗。不過係咪真係？咁容易呢，咁當然係要一步一步嚟㗎。咁聽呢個環節嘅聽眾朋友啦，即係好多都好喜歡嘅，我有陣時會收到啲 DM 話，哦，多謝華山博士今日朝頭早鼓勵咗自己啊，或者都可以令到自己比較正念一啲啊，即係頭先咁樣講啦，所以都係多謝華山博士嘅，裡裡外外都咁啊，代聽眾又多謝一下啦。咁希望大家都有個健康嘅身心靈啦，生活就會好㗎啦。之後早有健康的身心灵，喝杯咖啡都特别好喝一点，我相信也是这样。今个早上非常多谢志在社创办人周华山博士和我们分享这么多，下集我们心意更深讲一下心灵议题，麻烦了， 好，拜拜。 我已痛这套美好，靠你似有些朴素，最美满那些答案，往往计算没太多，这信仰你也相信过，结尾却转身说破，曾会千真万确的和心中划缺的非我一个，原来你眼里的偏差万分之一也在意吗？浪漫怎给你也未够吗？再多都毁于一旦，若是有天真童话自命找一个他，现实找到了吗？找到了吗？你说期盼某个宇宙，在某个答案背后，落寞在处忧，欲望在永久，什么都会拥有，看世人找到怎会收手，后加几多位亦永远不足够，原来你眼里的偏差万分之一也在意吗？浪漫怎给你也未够吗？再多都毁于一旦，若是有天真童话自命找一个他，现实找到了吗？找到了吗？几多分争再没意思，就通通我亏欠、大半青春破像碎片，各有各美丽，谁可避免？世间那一天得到解答，日后那一位留下，若是不比我差，尽 晨，早晨，朝早嘅时间嚟到7:29啊！今日气温咧继续23度啊！温妮呢首嘅作品《雨中摇314》。有嘅时候听听新闻简报同埋交通消息，转头翻嚟香港电台第二台，继续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港灯在就上个星期三凌晨供电系统故障作出澄清，表示港灯在2021年冇重大停电事故，需要即时通报机电署。而全年共有162宗涉及范围相对较少的停电事故。當中涉及低壓配電設備的事故，由於不能夠遙控處理，需要工程人員到現場處理，所需復電時間較長。而低壓配電設備多數位於舊區或者較偏遠地區，工程人員更需要盡早恢復供電，並不存在以小範圍停電事故拉低恢復供電時間平均數的說法。對於有評論質疑港燈話事故是由於意外接駁一條沒有記錄的後備電纜所致，港燈表示涉事的後備電纜是早年因進行電網線路改造而變為一條不在系統內使用的後備電纜，並非備用電纜。至於點解呢條後備電纜冇顯示喺涉事的電路圖上，港燈期望喺今次調查之中揾出原因。警方拘捕一名30岁本地男子，他涉嫌伪造文件。警方话，将军澳区有屋苑早前举行业主大会，其后多个业主报案，话怀疑被人假冒身份签署出席大会的授权书。将军澳警区重案组人员调查之后，寻日中午在西贡区拘捕怀疑涉案的男子，案件交由将军澳警区重案组跟进，被捕人士现正被扣留调查。中国驻法国大使卢沙野日前接受法国电视台访问的时候，质疑前苏联国家没有有效的国际地位，引发外交风波。中国驻法国大使馆发表法文声明，说卢沙野关于乌克兰问题的讲话不是政策声明，而是在电视辩论之中表达个人观点，有关言论不应该被过度解读。而中国在有关问题上的立场并没有改变，中方尊重所有国家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维护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中方尊重苏联解体后诞生的国家作为主权国家的地位。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能见度颇低，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北风。展望本周中后期，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听日天气稍凉，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依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而家 Irene 同大家报个最新嘅交通消息。隧道方面咧，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而家近隧道入口范围比较多车啦。红隧九龙入口收费广场去到理工湾位段多车。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尤丽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去九龙龙尾喺隔田村附近。咁至于九龙路面方面咧，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路明道一路去到九龙城交汇处咧，现时交通都比较繁忙嘅。至于新界大埔公路去九龙，沥源至马场段就多车。后一啲嘅吐露港公路去九龙，左转大老山左转大老山公路咧，而家比较多车嘅，龙尾去到科学园附近。至于屯门嗰边咧，屯门公路去九龙新墟一带多车啦，而元朗公路去屯门咧就府地段比较繁忙嘅。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同大家睇下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咁样嘅。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能见度系颇低，日间最高气温约25度，吹轻微至和缓嘅东北风。展望本周中后期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嘅骤雨，听日天气咧就会稍凉，随后一两日嘅风势就会较大。而家嘅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92%。 乖， 系咪有进步啊？有进步，有冇老怀安慰嘅感觉吓？ 唔系，起码都话唔会相对湿度90%。 呢个学习嘅过程嚟嘅，一定越学越好嘅。 即系边度乡下嘅， 会越学越好嘅。咁啊，今日要讲啦，都用好多篇幅讲，开心香港， 系啊， 开唔开心？开唔开心？ 好嘢啊！ 开心，一定开心啦。因为琴日咧，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先生咧就表示啊，活动咧耗资咗2000万啊，希望咧为到啊香港社会咧增添欢乐气氛。嗱，钱啊使咗啦，嗱，暂时未发生嘅，唔知开唔开心，但系预示都应该几开心嘅， 真系未出发就先兴奋，又系呢句。 系我谂住佢啊，阵间阿欧优惠应该好多嘢可以讲啦。 我谂住依家已经讲咗先啦， 讲到阵间优惠咁样。 因为有啲咧你要线上等啊， 即系10点啊。 琴日10点咧已经有呢个送机票嘅行为噶啦。咁你要上咗嗰、那个即系香港其中一间航空公司嗰度啦。咁我已经新鲜试出咁样去订一订个免费机票啦。咁嗱系抽签嚟嘅。咁佢入边咧大概有20多个点啦，有啲就东南亚啦，远至咧美国同埋意大利都有嘅。 你登记咗啫， 登记咗， 等佢抽签。 系啊，你登记咗未？ 如果 我寻日冇登记，而家登记得唔得噶？ 所以我咪叫你在线等咯，你可以一路听住收音机，一路做住呢一个动作先嘅，因为咧呢、這个绝对系需要做啦， 开心事啊， 开心事啦，系咪先？送俾你你都唔要，不过嗱，要俾翻嗰个叫做附加费定还是税项嘅，咁但唔紧要啦，你一张飞 LA 飞美国嘅机票。好贵噶，而家都即系讲紧成万蚊嘅，即系直航嘅话，靓时间，即系譬如礼拜五出发，即系翻嚟可能礼拜日啊，礼拜一翻嚟玩足成个礼拜。 不过希望呢啲顺带一提先咧，即系之前咧有一次我睇网上听到有啲人又对上一次送机票咧，又话哎呀我攞咗张机票，使嘅钱仲多咗乜乜乜嗰啲咁样，系、啊有个咁嘅新闻出过啊嘛，即系我奉劝咁多位，如果你系咁斟酌呢啲要使多咗使少咗嘅话咧。冇人逼你去登記攞呢張機票， 係、哦、啊， 係啊，冇人逼你嘅、啊。所以如果你覺得係，哎呀，我攞咗呢張機票啊，就會使多咗。如果你抱住呢個心態嘅朋友們啊，嚇、你唔好搞呢一樣嘢， 係啦， 咁放棄， 咁就唔好登記啦， 唔好登記，留翻俾我哋呢啲咧，我唔介意嘅人， 等 我 去玩。 即係例如咧，有陣時候有啲活動，佢可能會送啲主題樂園嘅飛，佢送一張俾你嘅，咁你嗰下你嘅心，哇，佢送一張，係，咁人哋送一張俾你。你去你咪即自己買咯，買多一兩張屋企人去咯。如果你唔去嘅，咁咪唔好去咯。 即係你冇攞咗之後，仲喺度講話，誒要我使多咗錢， 都慳咗一張飛嘅錢啦、 啊。係啊，主要係咩送埋佢翻屋企嗰啲咁樣， 最好啊，俾埋飯佢食。 即係呢個咧都有啲攻略嘅。个个都揀啲远啲嘅地方啦， 系、就好似抵啲啦。 我又揀咗一个近嘅地方， 近嘅会唔会多人揀啲啊？ 我唔话俾你听，仲要系东南亚比较少人去啲嘅地方。 就是、如果近嗰啲咧，因为相对嚟讲，你要攞嘅假期可能会少啲、远啲啊，咁样会唔会多啲人去争啊？ 我嗰个地方咧，且近还远， 澳门。 诶，讲俾你听啊！哎呀，咁我咪好少机会中咯，咁样 少嘛，少 讲出嚟。等于你讲咗个六合彩number出嚟，咁你讲咗，哎呀，咁你讲咗出嚟多人买，咁讲咗就算我买咗，可能大家都唔中。 系咯，你千祈唔好咁讲啊！好啦，咁啊，即系嗱，我讲中东地区嚟嘅，系一个中东地区，我拣咗一个中东地区想去好耐噶啦。咁其实疫情又 postpone 咗，原先真系会去嘅一个地方啦。咁但系就希望 lucky 啦。咁啊，收音机旁边嘅听众都希望大家好好彩彩。咁啊，有啲嘢咧唔使好彩都去得嘅，包括咧呢个海洋公园啊，晚上咧免费玩到尽。咁啊，呢个都系标题嚟嘅。咁啊，你入到去呢个主题乐园嗰度，首先你免费入场啦。第二啦，你又可以即系讲到玩到尽，即系你有阵时唔使钱可以入到去都几好噶。 呢、這个我想试，因为其实即系当然啦，海洋公园就去咗好多次啦。咁但系 咁、那个展览仲有冇噶嗰阵时？ 我到六月啊嘛、那个展览，如果我冇记错好似系嘛。 咁我咪悭咗个入场券。 唔係冇人叫你入去，你可以唔入噶嘛？你去到另外俾錢 㗎。我咁講啫，我知另外俾錢咁，我起碼少第一浸先啊嘛。 我到而家都唔入啫，另外俾錢。 佢係咁樣講嘅，即係嗱呢啲當然啦，邊啲區域佢免費開放俾你，邊啲區域要收費，就要等園方去決定啦、哦。不過嗱，根據呢、這個説法係咁樣講嘅，六月咧一年四個禮拜六晚上咧、就會讓咧每最多啊5000个訪客咧免費入場嘅活動，包括一啲演出啦、一啲嘉年華啦。等等嘅，咁其实即系涵盖嘅范畴都好多。有阵时咧，同一日入面咧，会发生住好多嘢。譬如咧，我帮大家睇咧，都几忙噶呢个开心香港，即系有几日咧就同时又踢波，又喺呢个科学园嗰度有啲开心香港嘅活动，咁啊，又有喺数码港咧有啲数码娱乐领袖论坛咁样，都喺八月嘅时候发生得比较多啲嘅。咁六月份亦都好多嘢玩啦，包括咧头先讲啦，即系夜晚黑开放呢个主题公园啦，咁啊，另外咧就喺呢个西九文化区嗰度咧。有好多得意嘅喎，原來2023咧奧運日咧，企呢個杭州2022亞運趣味跑，即有好多唔同呢啲活動係應該會令到大家重拾翻香港係一個盛事之都。 係啊，如果阿歐都講埋其他啲活動咧，都不妨講埋。其實八月嘅時候咧，咁亦都有青少年足球精英會啦。咁呢個咧就會邀請到咧就係曼聯喎。另外仲有一個係啦，仲有個曼聯，咁啊 U16 青年隊咧亦都會嚟。咁都有啲亮点喎、 啊。係啦，咁当然啦，即係大家都话喂点解唔请啲明星嚟㗎咁样，可能明星又未必有期啦。不过我觉得做一个足球交流啦，单纯上足球交流呢係对于香港足球进程一定係有帮助嘅。 係啊， 係因为你一定成日讲嗰啲种子计划啊，或者后生仔踢波计划，咁你请啲后生嘅嚟，咁你大家有得交流下，咁推动下本地足运啦。我估係咁样。咁当然啦，我觉得呢一样嘢可以优化嘅。就是请返一两位足球明星嚟俾大家去睇下咁样。咁呢个都系过往会做嘅。即系譬如有啲退咗役嘅英超名宿啊，或者西甲名宿啊，咁其实嚟 有啲其实而家都已经系做緊港波㗎嘛。 係啦係啦。 咁我哋讲少咗两场波，咪过嚟香港兜一转。 打譬如舒利亚。 舒利亚。 咁舒令涵嗰啲。 奥运咁样。 係啦，咁你可能你知我哋都系怀古㗎啦，足球嘅世界攞住件波衫，即系同啲退役名宿签个名耶咁样，已经好 happy 㗎啦。唔知会唔会有机会再有一个即系开心香港 2.0， 因为你听到市面嘅声音咁欢愉，正所谓开心唔好俾佢停㗎嘛。 梗系啦。 可能再开心啲都得㗎嘛。 咁即系咪大家好期待如果系请到阿斯朗同阿美斯落嚟一起踢返场咁样啊。系咪大家有呢个諗法？ 如果系都应该喺沙特嗰边先呢、這个。 中哥中哥远啦就系、是。依家 太远啦。 喺曼联 U16 只暂时。暂时系咁。你嗰个比较遥远啲。遥远啲。即系如果以地域嚟计啊，你个区域系天水围嘅级别啦。 咁就爆啦如果真 系。都唔系去到湾区㗎啦。都唔止。都唔止系啦。anyway， 嗱呢个上去打趣啦。咁我哋做球迷，梗系见更加多球星就最开心噶啦。呢个就坦白直率同埋赤裸嘅。好啦，讲啲饮饮食食嘢俾 Vicky 听下先啦。咁啊，早几排咧先讲，喂，香港可唔可以有市集？我话真系顺应要求，有呢个免费美食市集，喺各个点都会出现啊。包括咧一个 decent 啲嘅估计，因为喺湾仔会展搞咁样，应该就理论上就会展入边就冇得督住串烧卖。 在会展里面搞市集、 是啊， 咁如果督唔到烧卖，咁咪何为一个市集呢？ 其实可能督到嘅，不过你唔可以周地滴咯，咁亦都 要食得小心 啲。系啦，亦都唔鼓吹。其实平时你清衣气棚啊，喺街啊买串烧卖都唔应该咁样噶。 但你滴到成地都系又系市集嘅另一个特色嚟嘅。 就系唔好啦，就系唔好啦，因为你嗰、那个 改变下呢个 改变下，改变下，同埋我哋要开心啊嘛。变咗咧，你食烧卖咧，你开心啦。清洁姐姐唔开心啦，咁就唔系开心香港啦。 咪而家都其实都安全好多嘅，因为通常你就算你系喺堂叫做堂食嘅，即系喺嗰度食啦咁样，佢都会有一个兜俾你袋住啊，或者你有张纸垫住噶。 冇错冇错， 咁你小心啲其实 O K 嘅。 系咁啊，有几个点嘅，咁啊五月6、7号咧就会喺沙田大会堂同埋沙田公园一带啦，又有呢个开心香港美食市集，跟住咧六月咧就会去到观塘海滨嗰边啊。 觀塘海濱嗰邊咧有一個開心香港美食市集咯。咁期待真係叫做令到成個香港都蓬勃啦，以至香港人咧真係重拾翻個歡欣、喜悦同埋開心。咁亦都係活動，即係錢就用咗，希望大家真係可以開開心心啦。嗱，仲有嗰睇戲嗰樣嘢嘅，但係睇戲嗰樣嘢就留待一陣間就再同大家去講啦。不如俾啲時間大家一陣優惠環節咧，就講下喂，如果即係 睇戲嗰個 係啦，周六睇戲30蚊，你會睇出咩戲咧？有咩戏又吸引到你呢？咁不如转个头，我哋再继续倾啦。 很多句子搞不清意思，但是我都想要继续试，来回探索爱的暗示。 Jenny 李恒毅啊，新嘅作品《单恋这件小事》， 除咗咧即系开心香港系开心之外咧，咁我都觉得都几运动啊，同埋多元化嘅。咁啊，点解咧？嗱，头先阿 O 都讲咗好多，譬如食啊，或者系快乐啊、开心嘅嘢啦。佢点解讲系运动咧？佢有一个咧就真系奥运日暨杭州2022年嘅亚运会趣味跑体育嘉年华。系啦，咁呢一个咧，其实佢体育场，即系佢喺个会场入边咧，仲有啲叫做体育示范啊，体验啊，即系可能有啲好特别嘅亚运嘅项目嘅，我哋根本从来掂都冇掂过。 可唔可以讲多次个名嚟听下先啊？ 个名2023暨奥运日暨 啊，对唔住啊，2023奥运日期杭州2022年亚运会趣味跑，跟住一个 slash，然后咧就体育嘉年华， 可唔可以简单啲啊？ 体育嘉年华，搞掂， 因为咧今年都系杭州亚运年， 系 啊，所以有少少想贯穿得 到。其实香港咧要数翻呢啲咁大型嘅有关亚运、奥运呢啲咧，我哋真系有份参与嘅就系北京奥运啦，咁我哋嘅马术啊同一啲部分比赛咧都会喺香港举行噶。 我先预测咗先，佢一定应该有个开幕礼咁样，开幕礼嗰个司仪我唔知系边位啊，佢一定要揸 Q 卡啦。因为个名字太长，系记唔到嘅， 记到嘅。 到时可能有机会简化嘅。 不过 有阵时候我哋而家出去做嘢，都真系长好多嘅。尤其是啲官方 title 啦， 系啊， 系真嘅。呢个亦都系真长咗好多嘅啲官方 title。 所以我成日觉得而家出去做呢啲司仪咧，其实佢要做嘅其实读稿嘅啫，因为太长啊。可能佢 show 一个钟咧，有半个钟系读紧嗰啲 title， 读紧稿， 读紧咪嗰啲名。 呢个都有趣啊， 好多都奇。 系啊， 呢个叫做运动嘉年华都好啊，可以推广下即系香港嘅运动。 系啊，佢入边咧仲有啲游戏摊位，嗱我唔知道佢入边嗰啲游戏摊位会唔会以运动为主嘅，例如有啲运动摊位，大家都知嘅，譬如射篮球，咁你摆部机喺度，其实佢已经可以即系俾大家有啲喐啊，咁又系游戏啊，咁有啲咧，其实坊间咧，譬如外国咧，佢有好多呢一类型嘅游戏，体育游戏摊位做咩咧？譬如射龙门啦，咁而家好中意一个玩法咧，就系有两个玩法，第一个咧就真系摆个龙门架喺度，大家射，咁然后咧就佢一路射嘅时候，佢一路攞个计速器咧。就等你喺度體驗一下，到底你射嗰球波 係 個時速係幾多，時速幾多係啦。咁有啲咧佢就會攞翻個佢有個表嘅，例如C 朗射嘅罰球係幾多，跟住伊巴射幾多，美斯射幾多，跟住咪有個對照咯，你就可以感受得到咧。原來我射嗰個咧。實在太微不足道啦，所以點解人哋會係 C 朗呢？我又點解會只係我呢？咁樣咁，但係有趣噶。 我射得叻過 C 朗， 咁啊梗係更加好啦！ 我即刻簽你啊！ 我仲係留喺一個觀塘小區嗰度做緊一份文員，咁我應該點咧？ 喳喳林同人講，跟住去踢港隊啦！你射到重炮手都夠啊！ 呢啲係電影情節嚟噶嘛？即係嗰啲無端端喺嗰啲 有夢想嗰啲 啊，有個靚仔，哎呦，佢踢波勁過 C 朗喎！ 正所謂天生骨骼精奇， 系啊，系啊， 就咁出咗嚟啊！ 另外咧，呢个我都唔知道，到时会场会唔会有佢？佢都系射龙门嘅，不过而家好中意玩一个咧叫纸板守门员，唔知大家有冇见过？即系你个纸板守门员咧，就佢系有个电脑高速咧，就去到计算你嗰个射波到底会系左定系右嘅。系啦，咁其实呢个咧，美斯都玩过噶。咁佢个龙门咧就有一个假人，个递高两只手，永远都系一个纸牌人嚟嘅啫。然后咧，当你射波嘅时候，佢就一系扑咗。一系扑右，系啦，系咁，系咁简单嘅。 咁龙门都真系一系扑左，一系扑右嘅啫。 咁可以嘅，中间噶嘛。 扑前 系啊，咩好似韩国名咁样啊？扑左右， 扑左同扑右， 左右，好似韩国名。 我知你想讲乜嘢，唉，唔好讲。好啦，咁然后咧，而家咧就呢一啲嘅运动体验日咧，我觉得都几有趣嘅。嗱，如果佢真系连埋呢啲叫做因为佢同呢一个叫做杭州2022年亚运会咪有关嘅， 系 咁佢如果可以摆多啲呢啲亚运。运项目喺入边咧，我觉得咧嗰个趣味性会更加，即系令到大家更加投入。 系嘅， 亚运咧，我哋唔系成日咁容易接触到，即系冇奥运做得咁大嘅。咁但系既然亚运喺杭州嘅时候，我发觉即系应该要揾藉住呢个机会咧，咁大家去多啲体验下呢一类型咁样嘅活动嘅。 系、都叫做隔住一个远啲嘅距离啦，去支持香港运动员啦。因为香港运动员都有参加亚运嘅咁样，我知道特别系武术队啊，或者其他剑击队啊，咁都有一啲奥运嘅项目啦。可能到时咧，大家又系好中意学。一啲唔同新嘅运动项目， 系啊系啊。嗱，咁除咗运动项目之外咧，其实喺6月22号端午节开始咧，咁啊渔护署又有一个开心香港渔农嘉年华，即又系一系列嘅。咁又会有啲，譬如香港有好多本土嘅农产品啊，或者渔获啊，咁都会喺呢一度咧。就擺出嚟嘅，咁以往咧有啲經驗就直頭咧，佢哋有啲專家，我又舉翻個例啦，譬如元朗烏頭咁係一個品種啦，咁呢個品種咧可能因為香港佢自己本身咧會落魚苗去到生產嘅，咁佢生產嘅時候其實你有陣時喺街市都會無啦見到有個牌寫烏頭，跟住隔離一個牌寫元朗烏頭咁樣，咁佢就會有啲人咧即場話俾你聽啊，點解呢個品種特別嘅地方喺邊度咧？同埋咧佢會教埋你點煮啊，真係好似美食圖鑑咁樣噶，即係由你攞住一條烏頭，跟住點樣去到烹調，甚至乎點樣處理佢， 可以令到佢更加美味咧。而家咧都越嚟越多呢一類型咁樣嘅工作坊嘅，咁、我覺得其實幾好喎，即係你又係一個美食途徑，然後大家又可以食到啲新鮮嘅嘢，同埋最主要咧佢係本地嘅。咁而家大家就成日覺得我哋都係食外國嘅嘢，但香港好似冇乜呢啲本地嘅農作品啊，或者產物嘅時候咧，其實係都會講佢越嚟越多。香港甚至乎連埋自己嘅米啦、自己嘅咖啡啦，其實都有人去到培植嘅。係咁個問題，有冇機會去到俾大家試啫？如果多啲呢一類型咁樣嘅叫做漁農嘉年華咧？咁就可以俾翻多啲本地嘅農夫啦，去到擺翻出嚟。 即係當然啦，又係消費者心態啫嘛。你要推廣相對，我覺得有一個好簡單方便嘅快捷嘅方法嘅，平啲啦， 係啊， 平就得㗎。 本地嗰啲好多 organic 嘅，所以貴啊。 就係、是、啦，就係呢一個問題啊。佢相對嚟講，可能喂我使錢呢度咁樣嘅價錢，嗰度咁樣嘅價錢，你好容易你去到就揀平嗰樣噶嘛，所以如果佢平啲咧，就推廣仲快啊，可能唔使買市集添，仲快啲。 但已經俾咗消費券你喎， 係喎， 咁有冇好啲啊？ 可能嗰度都有八達通去， 左手左手嚟右手出啊！第二輪幾時啊，鐘哥記唔記得？ 我唔記得，係 咪五月啊？六月、啊？ 第二輪我都唔記得，即刻 check 翻先，轉頭話俾大家。 即係好想知道第二輪幾時，因為已經用曬。 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财经第一线， 早晨，早晨，星期二嘅早上八点十二分呢个环节咧，继续请嚟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胜兴啊，帮我哋分析大市。Kenny 早晨， 早晨 Kenny， 早晨 Kenny， 早晨啊，同我哋一齐睇睇咧，琴日港股表现麻麻地啊，有少少两万点咧就失手啦，咁啊，琴日要跌啊，跌115点啦，咁啊，见到其实几个板块都真系麻麻地啊，包括咧，就算有内地嘅官媒啦出嚟力撑内房咧，都依然系照跌，咁睇嚟咧近排市况。除了交投淡靜，因為可能嚟緊都放假之外咧，好似資金都麻麻地啊嚇，咁啊流入嘅情況。Kenny 交俾你幫我哋分析一下先，唔該曬。 係啊，嗱、那個市咧即係之前我哋早一兩個大家都講啦，就受制翻兩萬一嘅情況之下咧，就都係需要快啲去突破嘅。如果唔係嘅話咧，通常個市就久走必失噶嘛。咁同埋再加埋頭先你講啦，個成交咧就慢慢係縮減嘅話咧，就更加反映翻個上升動力方面咧就係轉弱咯。同埋近排亦都冇乜特別新嘅催化劑，令到嗰個市況方面咧係會突破，咁再破唔到兩萬一嘅話，就要試翻嘅 range 就底噶啦。咁所以你見到其實就連咗兩萬點方面咧都即係失手埋嘅。咁不過唔緊要，即係嗱雖然個市麻麻地，但係其實我哋嚟緊就咩啊嘛，開心香港啊嘛，好快就好快 Happy 香港就連續有幾個月嘅話咧，大家都好多活動啊。最緊要呢個禮拜有咩啊？$30可以睇戲啊嘛。 冇錯， 哇係， 冇錯，係啊。 Kenny 好跟得好貼喎。 係啊， 梗係啦，我哋支持阿台爺啊嘛。 係啊，支持啊，2000万啊喺呢個開心香港成個活動，開心嘅。 如果阿 Kenny 講到咧，即係譬如話嚟緊有好多振興經濟嘅方法啦，或者即係催谷大家去消費嘅一啲嘅盛會咁樣啊。嗱，嚟緊又五日啦。如果係咁樣嘅話咧，即係最近譬如中港嘅消費股呢個板塊，我哋可唔可以望高少少咧？ 我覺得都有機會嘅，因為好似阿財爺咁講啦，就話點解我哋要開心香港咧？點解要去出玩下咧？因為近排嗰個出口就放慢咗嘛，咁所以咧個出口放慢嘅情況之下嘅話咧，咁就我哋必須要靠內需消費啊嚟到去推動翻個經濟啦。咁所以變咗咧就有呢個五一黃金週啦，再加埋我就開心香港活動嘅話咧，咁啊相信會增加翻啲零售消費啊、商場啊咁啲啦。咁另外就睇戲都好嘅，支持下香港電影業啊嘛。咁最近都好多好戲睇噶嘛，香港。咁所以睇完戲，通常你唔會就即刻翻屋企噶。咁睇完戲嘅話，點都食餐飯啩。食餐飯嘅話咧，就點都行下即係 shopping centre， 可能有機會買到嘢噶嘛。 再加埋就係、是、內，雖然我都係內地旅客，就唔會特登為咗$30嚟香港睇戲嘅，咁但係就始終都會係跟睇翻呢個咁嘅黃道深州前後咧，都會係嚟玩下啦嚇，咁、啊、可能都會。啊，同埋除咗睇戲之外，仲有咩啊嘛？周末又有呢個係市集等等嗰啲啦， 係啊， 呢啲都係會帶動到人流嘅，我哋覺得。 嗯，即係正常係咩啊？行街睇戲食飯呢三樣黐埋噶嘛， 一條龍添啦。 嘛， 嗯，係啊，咁所以大家又可以去玩啦嚇、 好啊， 好，咁除咗咧就係行街睇戲食飯之外咧、都想問一問啊，咁譬如快手啦，五月下旬咧，佢哋就會公布呢個首季嘅業績喎。咁有好多唔同外國嘅機構咧，亦都話到哇，佢嘅電商啊，同埋係直播嗰個業務咧，都唔錯。咁如果就佢嚟讲咧，或者相关同类板块啊，会唔会都系有个几好嘅势头咧？ 其实系啊，旧年开始系见到嘅啲短视频方面啦，快手啊或者 B 站都系啦，你见到其实佢哋嗰个电商，即系佢最紧要就系个演，我哋之前都讲，最紧要个演化率啊嘛，即系其实话你好多人睇你嗰啲视频啊，嗰、那个流量好高。咁冇用㗎，你最緊要就係睇完之後會唔會買嘢先。咁你見到其實佢哋嗰幾間咧，嗰個電商嗰個演化率都係高嘅。咁、你連騰訊個短視頻都係㗎。騰訊其實大家而家睇個業績，除咗手遊之外嘅話咧，好著重睇個短視頻啊嘛。短視頻佢哋都公布咧，其實嚟自個電商係增長2倍㗎嘛。咁、我諗依啲視頻嘅公司嘅話咧，其實都係呢樣嘢嘅，因為最主要我諗就經過依個整改平台整改之後嘅話咧。其實基本上嗰啲電商啊、帶貨方面咧，都已經係整改過一段落㗎啦。咁你見到其實就開始咧，就係多翻一啲零售嘅品牌啊，或者一啲鋪頭方面咧，都係透過一啲帶貨嚟去推動翻個銷售咯。 嗯，咁大家又可以叫做多做功课啦。嗱 ，Kenny 最后讲埋呢两只股份、其中一只啊，抽一只嚟讲，因为睇到咧港交所啦，同埋平保啦，都会喺今个礼拜三咧公布业绩咁啊。不如先抽只平保出嚟讲下先啦。咁睇到咧平保上一份业绩啊，全年纯利都要跌17%嘅、都跌几多。不过咧近排睇到啲内险股咧都有一定嘅升势，包括平保啦、国寿啦等等啦，系琴日新华嗰个超。预期啦，新华保险好啦，咁啊内险股系咪有机会展开新一波嘅升势咧？你觉得？ 会好翻啲嘅，因为其实你睇翻旧年份业绩，其实就一定唔好嘅。但系留意翻咧，好似头先讲新华嗰啲啦，譬如公布咗第一季业绩嘅话咧，其实系转翻好。点解会好呢？因为最大嘅原因就系嗰、那个投资收益。因为去年的投资收益方面呢就一定是惨不忍睹的嘛、尤其是上半年。咁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很多内险公司方面呢他们投资都跟那个是内房行业息息相关的嘛。咁去年咁多内房债的问题啊内房企业就出现一些危机的问题的话呢自然就会令到他们那个投资受到影响嘛。咁、但是经过这个是内房的一个是即係救援措施之後咧，其實基本上就已經穩定落嚟啦。咁所以變咗你見到新華都好啦，佢哋第一季嘅投資收益方面咧係會明顯改變喺度嘅。咁第二就係保費上面咧，就嗰、那個情況就係話，舊年咧嗰、那個係嗰、那個保障型嘅保單嘅增長咧係 OK 嘅，唯一咧就係投資型嗰啲嘅話咧，就其實差啲，係跌1%啦嚇。咁但係今年我相信投資型嗰啲都應該有個改變喺度。咁同埋再加埋就經過疫情之後嘅話咧，其實嗰啲市民買保險嘅意識係高咗嘅，咁變咗保障型嘅保單方面咧，今年都唔會話太差咯。 嗯，咁啊，散户又可以睇下啦，同埋睇啲業績公布會唔會即係好似咁理想先。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會主席 Kenny 鄧聖慶幫我哋分析大市啦，同埋個股啦。唔該 Kenny， 咁我哋聽日再傾過好嘛？ 拜 拜。 唔該 Kenny。 DSE 打氣加油站。 今个星期三将会举行2023年香港中学文凭考试中国语文试卷三聆听及综合能力考核。 想在考试前为应届 DSE 考生打打气，上香港电台第二台 Facebook DSE 打气加油站贴文留言啦。 你的打气说话就有机会在星期三早上9-10，DSE 打气加油站被读出。 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你一同齐集五星星。 点样陪法？ 系啊，就系听日啊九点至十点，我哋晨光第一线嘅钟哥啦、阿 O 啦、小白同埋 Ficky 咧都会读出大家嘅留言啊。所以如果大家都好想为 DSE 嘅考生打打气嘅话咧，大家都可以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 OutHK Radio 2嘅 Facebook page 入边嘅其中一个 DSE 假打气加油站嘅下面咧留言咁啊， 你揾我冇用噶，所以吓要喺个 Facebook 嗰度留言 冇错啦，就可以。冇錯，留言咁，我哋聽日九點至十點咧就會讀出大家嘅留言啦。 我都有上個 post 嗰度咧睇下大家啲留言啊，係啊，咁啊有啲 好多 幾有趣啊，最多係咩？不要讀我個名字。但系下边系一抽 人哋嘅名啊， 系啦，人哋就可以开名。 我见到好多 请主持人，不要读我 的 名字。 但系冇用噶，你写呢句，我哋通常会点样读咧？阿强嚟嘅一个留言，佢系祝边个边个边个，但系佢话唔好读佢个名字。咁但系我哋去到最后先见到呢一句 啊 嘛，所以都系读咗阿强先嘅。 系啊，同埋以示公允，唔好自己私信主持人啊吓。 系啦， 我哋系并不会读出。 同埋佢话唔好读我哋个名字。第一，你嗰句系摆喺最底啦。第二就系因为我哋喺 Facebook 留言啊嘛。然后个 Facebook 专业嗰度，咁、你留言嘅时候，其实已经见到你 account 你叫咩名字，你 系 何许人，其实好清楚嘅。 冇错， 唔知读埋你个名字更添亲切， 更亲切啊嘛， 开心啲嘅，听到嗰个都 系、我哋都置咗顶噶啦，我哋嘅管理员 admin 咧都将呢个 post 置咗顶，那个名字咧就系、香港电台第二台。RTHK Radio 2嘅专业啦，咁你下面会睇到一个 DSE 打气加油站嘅留言专区，咁啊，见到哇，依家已经系600几个留言啦，都几夸张啊吓，咁但系我相信呢个善款数字会越嚟趋升嘅，只要咁样讲完之后啦，咁啊，好，咁啊，唔使赞我哋靓仔靓女噶啦，我哋本身都系靓仔靓女，所以呢个亦都冇加持到你嘅留言会读畅顺啲读出嘅。 点解读嘅时候，其实我哋即系咁多年嘅经验咧，都系我哋又不能够太过轻佻，亦都唔能够太过搞笑。点解咧？因为惊影响考生嘅心情。 你会点读咧？咁样， 但我又唔可以太过郑子诚，惊太过沉默，即系太过磁性，大家会即系吸引咗佢哋，忘记咗考试又唔得。所以我哋会拣一个最 咁吸引啊， 最 简单忘记咗考试，明明坐咗喺个市场都忘记咗考试， 睇 announcement 嘅声又唔得。 各位考生。今日考试你紧张吗？即系我哋唔会系咁样嘅。 要加油啊！ 近排有套日剧咧，就系讲做电台嘅。 系啊系啊系啊，阿小资风花嗰套 系啊，值得提，几有趣，几有趣啊！同大家研究下。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Kenny 头先都有讲睇戏啊， 三十蚊， 全港戏院打头阵，星期六咧就开心香港系列啦，睇戏30蚊，会睇啲咩戏？头先咧俾咗大概有大半个钟头时间咧，其他嘅主持拍档咧去谂下，喂，如果真系要振兴香港电影业啦，咁啊30蚊张飞都抵玩啦，会睇啲咩戏咧？头先睇过啦， 即系仲话首先小白讲咗啦，原来 IMAX 都得啊， 系啊，基本上系戏院就得 嘅，所以要划分咗两类人啦。一类人咧就系觉得我要拣一啲最贵嘅戏飞，我用30蚊抵，30蚊去睇，好抵啊。另一类咧就系好似阿 Vicky 嗰啲咁样啦，我平时我唔会谂睇呢一套嘅，但系因为佢平，所以我去睇，即系有两类啊。但系无论边一种都好啊，我相信都几难买到飞。 哦，呢个我肯定， 因为30蚊，无论你系拣贵嘅。揀你未必一定中意睇嘅，但系你都去睇啦嘛。咁你仲點會買到飛咧？ 係咯， 全港戲院有限。 如果我喺網上自己先買飛，唔知又會點嘅情況？ 係啊，所以大家真係可以上網買定飛。 會唔會需要你除咗俾30蚊之外，或者真係30蚊啦？咁佢另外個手續費係咪需要俾咧？咁樣呢啲條款咧，大家就到時睇清楚啦。 嗱，依家暫時我得到嘅資訊咧，就係喺網上購票咧都 OK 嘅，即係但係咧要喺後日，即係27號嘅早上11點之後咧就。可以用呢个优惠啦，我再讲多次，27号嘅早上11点之后咧，就可以用呢个优惠。咁就算网上订飞都 OK， 不过每人每次最多只可以买4张飞 啫。够啦，够啦， 够啦， 留翻啲 quota 俾人啦。 我冇话唔够，我咁样读出嚟 嘅话咧，就可以嗰一日可唔可以睇？啊，唔得，得唔得？可唔可以睇4套咧？咁 可以，我试过一日睇4套戏啊。我试过系试过，因为有阵时有啲戏咧，譬如当《孖宝兄弟》嗰套戏啦，咁唔系正名嚟嘅，我特登读歪啲。咁但系嗰套戏其实个零钟啫嘛， 买你冇啊嘛， 系啊，你唔系套套都。 装咩几长啊？ 咩啊？ 两三个钟、 啊，四个钟啊，三个几钟啊？ 系啊， 三个几 钟？ 三个钟，三个钟。 我真系去咗洗手间，跟住咧我要好专心睇啊嘛。跟、住我真系唔敢再去多次洗手间咯、 啊。中间唔敢离场。 系啊系啊，你会睇边部啊？如果钟哥下俾你去睇， 我佢维期到几耐啊？ 咪嗰、 个 咯， 咪净系呢个礼拜六啊？ 系啊， 咁因为嗰个超级英雄嗰套系未上啊嘛，五、月五号啊嘛。 哦，即系你想等呢、 等嗰套 银河守护队系嘛？ 如果系咁样嘅话咧，我就好简单啦。 嗯， 系戏我都入去睇啦。 嗯， $30， 系啊， $30， 仲要系除咗有系戏入去睇之余咧，睇边度有位？ 除咗系嗰个价，睇有冇位咧、除咗个价钱之外咧，你我重拾翻我嘅青春啊！ 系啊， 你谂下我后生嘅时候，我先至试过$30睇套戏，跟住我都未试过，系学生飞，我而家$30， 仲要俾 cash $30， $30， 哇，个感觉几特别啦， 几后生啊， 系咯， 感觉好， 观星位都睇啊， 系啊，好开心， 以为早场啊， 系，我嗰阵时有试过， 早场平啲啊， 你哋记唔记得有段时间试过礼拜二定礼拜三咧，又系全日都系$30张飞， 平啲嘅系啊， 但当然系讲紧。2012年啊，2013年嗰啲時間， 我 印象之中 都 係差唔多 around 十年前噶啦，呢一個咁嘅優惠咁。嗰陣時話冇人入戲院睇戲啊嘛，有段時間、即係電影市道好低迷咁，成日都要講翻呢啲即係成長嘅過程之中。咁啊，同大家即刻睇下咧近排上映嘅猛片啊！啊，好劲啊！ 都仲系马里奥啊，应该 系啦，有啲啦咁样，咁啊有啲本地嘅电影啦咁样，咁啊有套就尼古拉斯丁基治， 哦，吸血僵尸嗰个系嘛？ 系啊，嗰啲星星嘅少啲，我见到即系近排尼古拉斯丁基治好似又走翻下坡咯，做翻 话 O K 嘅喎，呢度又唔，我未睇呢套，我连佢嘅口碑我都未睇。 系啦，不过咧有一部篮球动画电影咧，哦，原来而家仲上紧嘅， 系啊， 哇， 仲上紧噶， 你真系估唔到， 演时唔多嘅， 系， 但系真系上紧嘅， 系咯系咯， 系啊， 都玩咗几个月噶啦嘛， 其实佢而家去到几多都系 票房， 系啊， 票房我冇跟啊，我冇刻意睇住佢， 应该去到嗰个顶位就应该即系平一平线咁过， 系啊系啊， 唔会再飙升。 咁啊，仲有啲95届奥斯卡金像奖嘅作品啦，包括琼啦，即系呢一部，即 系 琼如巴巴啦，有。其他呢套真系大家睇嘅时候都好感动噶， 港产电影啊，家栋嗰套啦， 系啦，家栋嗰套啦，系啊，咁啊，仲有，原来风再起时咧，都仲有场次嘅咁样啦，咁再，阿凡达都仲有噃， 仲有啲戏院上紧啊， 系啊，我尽量讲啲已经比较久远啲嘅电影啦，唔讲首轮电影，喂，香港依家咧。都有一個次輪電影文化喎。如果啲套電影嘅生命周期咧，可以差唔多去到成兩三個月咧，其實就同周邊地區嘅次輪電影院有啲近似。 我都唔係太敢肯定。阿子華讀書大狀好似仲喺度嘅，好似 要幫你 仲喺度， 即時 check check 啊，鐘哥呢個。 咁其實一件 好似冇啦， 係嘛？ 嗯。 咁其實都係一件好事嚟嘅。譬如話，而家香港大家我哋可以接觸到嘅一啲娛樂咧，太多太澎湃。我哋每一日就算不眠不休去睇所有嘅娛樂東西咧，其實你都冇可能睇得曬。所以我話最好就係咩咧？將嗰個我哋嗰條戰線啊， 係 褪長啲， 冇錯 啲，咁咪即係某種程度上當然話會遷就某一啲人嗰個生活上，喂，我今日睇唔到，我下個禮拜都未必有時間啦，可能褪到我可能真係一個月之後先睇喎，咁而家係會用呢個方法咧，希望等多啲人可以睇到大家嘅作品啊嘛， 未落啊， 未落啊，係 啊，未落，仲 喺度， 有啲戲院 係啊，我就記得仲喺度嘅， 呢個我都未睇其實。 系啊，咁你可以睇下， 好多戏都 系啊。咁因为而家譬如话佢应该系年头开始上啦，咁样。咁呢段时间可能真系有啲朋友好似阿 Vicky 咁，我都仲未睇，个时间上我就唔到。咁不妨真系搵你少啲戏院都得噶嘛，拉长啲个战线，多啲人可以睇，长到我觉得啊，甚至乎半年起标都得。 真系啊， 搬 我都认同啊。 因为而家戏院细咗啊嘛，咁你唔系话以前一个戏院坐几百人。而家坐十零人都 OK 嘅， 系 拉长。 以前有楼上雅座添， 系啊，咁而家多啲人可以用比较

光派发的消费券带动社会经济气氛，更显现出数码基建有助推动更多可能性。 今集的嘉宾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就分享了近期本港创科发展的情况。 我们一起了解一下特区政府怎样同广东省合作，一起建立大湾区智慧城市群。 盘点政策， 主持杨文睿、洪以敏， 星期三晚上7:30，港台电视31。 运输署已去信车主通知大家，而家喺运输署登记嘅电子联络方式。仲未申请车辆贴嘅车主，可以用信中嘅电子联络方式收到一次性密码，就可以方便申请啦。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阿O同你讲养生。 早晨，早晨，今日咧晨光第一线继续有李嘉仁医生做阵啦，李医生早晨啦， 早晨，早晨啊， 系 啊，寻日得闲咁啊去咗超市， 系买嘢， 超市咧就冇乜人，咁啊喺度有一栏啊成个架都系啲成药， 哦， 伤风感冒退烧嗰啲， 系系系系， 我真系得闲就攞嚟慢慢逐个睇， 哦， 咁啊睇到好多嘢， 系 啊睇到。求食啊！即係好多賣廣告啊，哔哔哔啊，嗰啲咁樣啊，啊又好幸福啊，嗰啲咁樣 咧，成藥咧，其實依家都幾貴啊。 嗰日咧， 我過一過澳門做嘢啦，跟住嗰個即係防雲浪嗰啲丸咧，四粒70-80元咯。我都觉得几夸张，不过冇计啊，小弟啊好容易晕浪嘅咁样，咁啊有备无患。嗱，我亦都唔知食咗好定唔好噶。嗱，呢啲我哋亦都平民咧，即系我哋冇嗰啲知识啊嘛，唔识玩啊嘛，系咪先？咁医生交俾你讲啦。 系啦，晕浪嗰只啱啱讲开咧，我亦都有睇到啊，其中一只系咁样。其实咧喺药厂我哋买咧就好平嘅啫。 你系医生， 不过冇办法，因为嗰度又铺租又广告又乜嘢呢个成本。啊！亦都有啲咧，唔係話最新嘅止暈藥啊。不過嗱，我哋主要係有一樣嘢咧，喺藥喺呢個超市買到嘅咧，我哋通常係一種呢個綜合嘅感冒藥。 係 係係，主要係乜嘢咧？係舒緩感冒嘅症狀嘅。 嗯， 但係記住，唔係會縮短你個感冒復原嘅病情嘅。 哦， 亦都唔可以醫好嘅病，即係其實。等你等下屋舒服啲咁得，翻工唔使咁辛苦， 系 明唔明啊？如果你要感冒痊愈咧，先睇睇医生啊，仲有你自己体内嘅免疫系统， 系 帮你打啲上仗，呢、這个系好紧要嘅。 明白 嗱，咁啊常见嘅感冒病症个个都知噶啦，发烧、头痛、有鼻水、鼻塞、喉咙痛、打嗝啊咁样样，所有呢啲嘢。是好多个病征，我哋系依个病征，系咁多，等你舒服啲，千祈唔好话啊，点我食咗啲特强嘅嘢都唔得嘅咧，咁样，其实咧就系冇咁简单， 嗯、 但系佢 但特强系咪真系特强咧？我系想问翻呢一样嘢先，系啦， 我啊觉得唔系特强。 OK， 明啊明啊，收到收到。 主要一个问题咧，譬如你去睇医生，咁啊我感冒啊，咁我哋唔会咁问你嘅。咁你所谓感冒系乜嘢先？你主要嘅病征系乜嘢？有啲人流鼻水多，有啲人唔系，睇你边样紧要。我哋咧就用不同嘅药物，就唔系好似呢支打边炉咩都掟晒落去。我哋分开嚟一样逐碟上，啊就唔系盘菜式。 咁啊，一定真系应该咁嘅，系咪先？ 会好啲嘅。 系啦， 点解咧？如果你见到啊，先先，我哋最常见嘅。啊，退烧啊，止痛啊，嗰啲咁样样咧，就系呢个所谓 paracetamol 啦， 扑热息痛系啦， 热息痛啦，扑热息痛咧，呢啲系好常见嘅药。咁但系你睇睇不同嘅药咧，佢就有不同牌子啲感冒丸咧，有不同成分，有啲250mg 啊，有啲500啊，有啲125啊咁样，你要睇清楚究竟系边啲。但系好坦白，普通人唔识睇噶，系嘛？ 咁啊，好啦，即系呢个叫 揾 正佢呢啲所谓 听字啫，真系 发烧、头痛啊咁样，啊喉咙痛咧食喉糖啦。我哋头痛嘅话咧，就梗系有头痛药。如果你好头痛嘅咧，梗系用啲最强嘅。咁呢啲感冒药系有啲，咁啊，但系未必一定帮到你。 明白。 如果你个烧好高咧，啊你亦都唔够。佢會叫你唔好一日唔好食多過八粒，啊咁啊呢個係佢一定講低啲嘅，啊其實有需要咧，有陣時我哋嘅所謂嘅破熱系統咧可以食多啲，不過呢個聽醫生嘅吩咐。 啱啦， 好啦，另外梗係有啲咳啦，咁佢亦都有啲咳嘅藥啊，其實止咳最勁啊！成鴉片類嘅止咳，但係佢哋好少有嘅呢啲咁嘅，咁呢啲係睇醫生，等醫生決定。 哦、 太細嘅 BB 又唔用嘅，咁、 哦、 即係所以合有一種藥咧，就譬如 Loxapin 啊嗰啲咁樣咧，喺嗰度有嘅，咁就係可以那可丁啊，你會睇到有啲嘅 Loxapin 喺呢度咧係幫助你止咳嘅，咁但係個份量亦都唔係好多。好啊，鼻塞啊！一个人点解会鼻塞咧？唔系真系有嚿鼻涕、鼻屎塞住喺度就唔塞喎，系主要咧你嗰啲嗰度嘅血管充血，鼻腔微丝血管嘅扩张充咗血，一充血咧就有鼻塞嘅感觉。 嗯、 你咧就我哋用啲麻黄素嘅药物个之类嘅咧，系令到个血管收缩，咁、 嗯、 咧鼻咧就唔会塞。系啊，咁啊呢啲咧通常咧。即係個份量亦都好低嘅啫。如果你話有啲人敏感嘅話咧，可能有啲頭痛啊、頭暈啊嗰啲咁樣樣。好啊，除咗鼻塞咧，有啲係化痰嘅藥物，有啲咧就係呢啲咁嘅成藥咧，就有啲化痰嘅嘢嘅。 我細個咧成日都有痰嘅，要去吸痰嘅。咁咧嗰陣時個兒科醫生咧，都係媽咪啲朋友嚟，開嗰啲化痰素咧，黃黃橙橙似飲橙汁咁咧。好中意飲嘅，即係唔明點解有啲甜嘅嘢，但係可以化痰喎。呢、這個真係好有趣喎，可能係醫生。 化痰咧，最記得你唔係將啲痰喺一度喺個氣管度，你食咗藥落去咧，喳一聲變咗煙，冇咗啲痰，完全唔係咁樣。即係等啲痰稀釋佢，容易啲流出嚟，容易啲咳出嚟、嘔出嚟，呢啲係化痰嘅作用。 嗯、 因為啲痰塞喺度咧，咁係你唞氣會唔舒服嘅。咁另外一個咧就是、流鼻水啊、打乞嗤。咁呢啲咧，我哋係用啲抗組織胺嘅藥物。但抗組織胺嘅藥物咧，好多人都知啦，去政府診所俾啲黃色嘅丸仔收鼻水啊，但哇！食咗好眼瞓啊，好攰啊，咁样嗱，小朋友可能调转嘅，大人就好眼瞓啊，细路仔唔眼瞓啊，好精神嘅，整极都唔瞓，咁你啊大件事啦。 系 咁，所以抗组织胺有第一代、有第一代、有第二代嘅。第一代咧嗰个副作用就大啲，第二代咧就会好啲。但系好多时候咧，系呢啲成药咧。因为价钱问题咧，都系比第一代嘅你，咁所以咧，你食咗会眼瞓啦。嗱，仲一样嘢咧，几乎好多种都有啦，加咗咖啡因落去。caffeine 嗱，咖啡因提神啊嘛。啊，阿 O 食咗感冒药，喂眼瞓点搞啊？佢要俾佢提一提神，我加咗啲咖啡因落去。啊，咁你咪精神咯。但咖啡因有啲人有心跳啊， 有 啲人有冇？你想瞓觉又瞓唔着，原来咧就系咖啡因。所以我自己都试过啊，好多年前食过一只止痛药，点我食咗之后牙仲系痛，但我又瞓唔着嘅咧。收尾再睇一睇，嗰只药系有咖啡因嘅，咁变咗你系止痛啊，系啊痛啊，但你瞓唔到，咁所以咧，你拣呢啲咧又要小心啲啦。 明白，明白。好，咁啊，今日又长知识啦，非常多谢李嘉仁医生同我哋分享咁多啊吓。 OK， 成日都觉得唔够时间同你倾嘅，下集再倾过。 OK， 好。 都不过是蚊子，面对世界扮傻痴痴，情爱嘅嘢求其餐蛋子，梦想缩翻细碎便啲，什么都体谈仲好啲，明星之嘛唔识张柏芝，树荫下吹风叹吊椅，幻想系装置睇报纸，什么什么都小意思，笑一笑我无言静止，我屋企冇事，放松啱好似把千斤重化作全部薄过纸，放轻苦恼事，大到火星咁大当系粉刺，苦到苦尽当难事，笑大声啲，其他芝麻挨冬啲瓦丝，树荫下吹风叹吊椅，幻想系装置睇报纸，什么什么都小意思，笑一笑我无言静止，我屋企冇事，放松拗肚子，把千斤重化做全部薄过纸，苦恼事，提到火星咁大当系粉刺，没有精力赶傻事，越懒得你那坚持，越快找到那阻匙，面对焦躁恐慌，着件刺轻刺薄防毒衣，会 OK 冇事，有心不怕刺，把千斤重化提到火星咁大当系粉刺，神啊你曾落发号陈大师，我屋企冇事，再分享支持，把千斤重化作全部薄过纸，放轻所有事，提到火星咁大当系粉刺，愿每一日 早晨，早晨，各位晨光听众，我是嘉明啊，喂喂喂，系听唔听到啊？点解我要扮到似讲电话咁呢？原来今日叫做电话日啊，究竟系咩一回事呢？转头话你知啊。 lotto and lost. She got options like my clout. I think when I'm off it, I don't double back. Might wear it once, then I'm done with it. I'm the full package, thick and tatted. All your baggage better have Delta tag. How you bad to bad is treated like a savage. I could do you nasty, but I'm moving past these pretty thighs, pretty brown eyes don't belong to you no more. I just called to tell you that I'm cool without you and I'm doing fine on my own. Time you get this voicemail, you'll be blocked, so don't bother. One thing about me, I'ma drop them quicker than bad service. Next caller, boy, I'm cool. Still got a second or two. 话说喺1867年正式第一次有人通电话，咁所以呢一日咧就定为电话日啦 ，National Telephone Day。今时今日我哋真系机不可失噶，冇咗个电话起身就好似冇咗成副家产咁样。不过喺超过150年前第一次出现嘅电话，你又估下系点样样嘅？原来全世界第一次讲电话嗰位仁兄叫做 Alexander Graham Bell， 就喺1867年嘅时候，佢打电话俾佢嘅助手。而历史上第一次有人通过电话讲说话的那一句就是 Mr. Watson, come here, I want to see you， 就是屈臣先生过来，我想见你。在我们现在这个语音讯息的年代，趁着电话日，不如真的打一个窝心点的电话给你最爱的亲朋啊。 好，唔该嘉明，今天原来是电话日，现在的电话就不是只是打电话的。 是啊， 你想想这手机的像素1亿。 是啊，打电话都好多巧妙噶，系咪啊 ，Vicky？ 系啊 ，Vicky 今朝学识咗啊， 系咪啊？ 一三五七 哦，即系咩133同1357嘅分别嗰啲咁样啊。 同埋咧，今朝都好笑啊，因为我真系咧要同 Vicky 讲，因为佢问我点样可以，因为 redial 嗰个掣咧，我谂佢应该未了解到 redial 呢个掣到底真正嘅用法系啲乜嘢， 系 啦。咁啊，今朝咧就。特登講翻一次俾阿 Vicky 聽，係、啦，茅塞頓開， 都講講，其實都真係一個年代嘅分野。譬如我哋直播室咧，仲有一啲叫做固網電話噶嘛，都仲係撳掣嘟嘟嘟嘟， 撳掣咪好咯， 唔係 搞 盤， 唔係搞盤嘅啫， 搞盤好似唔用得啦，係嘛？ 好似係唔用得噶啦， 得噶啦，即係嗰個體係嗰個系統已經唔同咗啦。咁呢啲仲有嘟嘟嘟嘟嗰啲咁樣，你諗下，仲有幾多人見過啦？首先，仲有幾多人適用啊？即係 Vicky 適用咧，你都算係老餅噶啦，其實都。 但係我唔識得撳嗰個掣咯。 因為以前咧，可能阿 Vicky 用嘅時候，屋企就唔需要撳 redial。 係啦， 係啦。因為我哋朝頭早操作嘅時候，其實我就本身我一做緊新聞聽，即係讀緊新聞嘅時候咧，我就會其實我打定電話比較 O 嘅。咁打咗之後我就收線，咁佢唔響啊嘛電話。咁但係咧就做緊阿 Didi 晨光交通天文台嘅時候，我就拎佢電話撳 redial。咁我唔做唔到咁多嘢啊嘛。咁跟住咧就Vicky 就有啲奇怪，點解會又會撳一個掣就得嘅咧？咁樣就要詳細説明。 因為而家用一啲電子產品，其實你甚至乎你唔使撳添啦，你可能講啊 O。佢都幫你嘟嘟嘟嘟嘟幫你打咗噶啦嘛，已經係，唔需要撳啲添。 講我鐘哥又打咗俾鐘哥， 算啦，你哋邊度識打電話講？打三字頭，打三字頭電話嗰啲人就識打電話， 打電話啦。 佢哋真係無遠忽界，係咪先？琴日啊，我又有一個小分享啊，有分零鐘時間。琴日有個六字頭電話，咁我聽啦，唔係三字頭，係咪先？六字頭電話。点不知都是电话录音， 我又收过六字头。 佢话佢系嗱假嘅嗰个电话。首先我想警惕咧，收音机旁边嘅听众，佢有讲系咩电信咩通讯局咁样啦。咁嗰个系一个假名嚟嘅。咁我哋平时读开唔系用嗰个噶嘛， 即係跟住咧，佢就話你嘅電話咧會喺兩分鐘之後就會關閉㗎啦。 我收到嗰個咧，最後今日咧就會停止服務。 係啦，停止服務嘅。我心諗停止服務，你話俾我聽嘅咩？應該係移動嗰間公司話俾我聽㗎嘛，冇理由你講俾我聽㗎。咁我即刻收佢線咯。但係有好多人唔知道㗎嘛，你一聽到呢、這個，哇死咯，部電話 唔好用啊， 冇得用啊，咁啊點搞啊咁樣，咁就會有好多嘢會跟進咯，同埋你嘅資料有機會外泄咯呢樣嘢。 你真係好驚咧，你直接落去門市，你個人落去門市，你直接問佢咯。 其實一句講曬，使乜擔心啊？如果再有人同你講話，喂，你個電話用埋呢兩個鐘冇噶咯，你撳掣啦。冇用埋呢两个钟冇得用，咪好咯。 系你 cut 我 ，cut 我咯， 即管 cut 我。 几难 cut 啊！而家我都仲有半年未到期，已经收到啲人话，可唔可以续约啊？咁样，咦咁样，哇可以即刻 cut 两个钟，好啊好啊，即刻 电信商惊过你啦。如果你 cut 嘅话， 所以大家即系喺接呢啲来电嘅时候，真系要咧打醒十二分精神去辨别真伪啊！知唔知道啊？吓。 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勤力致仕，勤力着真，神话第一次 投资 O2O。 早晨，投资 O2O， 阿欧同大家讲讲隔晚美股表现啦。隔晚美股升得几好，咁啊道指有得升啦，升66点，标普五百指数咧升3点。至于科技股为主嘅纳斯达克指数咧要跌35点，港股 ADR 咧按比例计算都继续系咧呈一个下降嘅形态。咁啊，俗称黑期嘅新加坡港股期指咧亦都要低水低开嘅。咁睇嚟啦，近排咧资金有流走嘅迹象啊，咁要睇睇股市。嘅投资气氛咧，系咪真系有所转变咧？转个头开市咧，你就会知道更加多唔同嘅资讯啦。 呢个世界有好多事喺你身边出现，我哋唔去理解，唔等于佢唔存在。今日用呢几分钟，我哋讲下 流口水。听到呢三个字会想起乜嘢呢？流口水， 瞓觉咯， 好多解读噶，好多解读噶啦。 我谂起口 话瞓觉啦， 我有只狗仔会流口水， 有只狗仔即系动物，啲宠物会流口水啦。 我以前养过一种狗咧，叫沙皮狗。咁沙皮狗咧就好容易咧会流晒口水嘅。系啦，因为嗰啲皮咧硬硬惨惨咁样。 但系你哋唔会谂下，我今日可能讲嘅唔系啲实质嘅流口水，可能系你见到一份笋工。跟住見到都 真 係流 口水，流 口水 正 啊 咁樣。 咁所以流口水咧，俾大眾一個認知裏邊咧，就係你感覺到有一啲好嘢，你對佢有一啲喜好，於是你就會流口水啦。 虎視眈眈咁樣， 虎視眈眈咁樣流口水。其实唔系嘅，今日想讲最基本，就真系流口水。 真系见到鸡髀流口水， 唔系系真系流口水，真系流口水，系唔一定系瞓觉。真系流口水， 又唔一定见到好嘢食， okay. 又唔一定见到好嘢食。嗱、oh. ，今日想讲几个传闻先。嗱、人会流口水，大家都会知道啦，即系真系流啲口水出嚟喺个口腔度，有啲分泌流出嚟，我哋就叫做流口水啦。 系 有啲关于流口水嘅传闻，你哋有冇听过咧？嗱，首先同瞓觉嘅姿势有关系嘅，你哋信唔信？ 信。 即系你 躺喺度瞓， 系 打侧瞓。趴喺度瞓， 趴喺度瞓容易啲流口水。 咁有地心吸力噶嘛？ 嗱，不如阿小白有 B 有細路，你應該知道咧 ，B B 仔時候咧特別容易流口水嘅。嗱，咁係咪真嘅咧？B B 仔時候 都係嘅。佢趴喺度，梗係會流啦， 流啲啦。 但係其實佢枕瞓喺度咧，佢都會喺側邊有陣時流一條絲出嚟嘅。 同 B B 仔有關嘅。咁你又相唔相信？如果 B B 仔出牙同流口水是有關係 的、哦、我又信、哦。 B B 仔出牙的時候、特別容易流口水的、你就信不信？ 我信 信。 嗱，我而家講嗰啲全部都是傳聞嚟嘅啫，陣間先解釋嘅，即係有信好。擘大口會流口水呢、這個好明顯啦、但有冇人合埋口一樣會流到口水出嚟啊？ 哦，佢嘴唇咧，佢雖然合埋，但係佢合得好唔實。 咁於是乎就喺側邊嗰啲位咧， 嗯， 有啲窿窿咧， 會滲咗出嚟， 滲出嚟。 咁、嗯、如果正話講咗 B B 仔生長牙就會流口水啊，咁如果年紀開始大啦， 甩、嗯、 冇牙。是不是又会流口水？ 会 都会、 啊、都会啊！ 年长又更加容易流口水。 系啊系啊。咁、嗯、最后一个啦，咁有冇听过？其实如果流得口水多，可能是你有病，有冇听过 咧？有，因为有嗰啲咩帕金逊症啊、嗯，好似有呢一类嘅情况都有机会会流口水。 呢、嗯這个系呢、這个都有科学嘅角度去到谂系有机会， 系咪啊？好啦，正话讲咗咁多唔同嘅一啲可能性啊，咁咧就讲下，喂，究竟如果真系从一个牙医嘅角度去睇，流口水有啲咩问题而大家需要留意嘅咧？嗱、 嗯， 佢首先咧就话啦，正话讲嗰啲传闻嚟嘅，大家唔好咁担忧住，唔好自己吓自己。佢、 嗯、 话第一样啦，就话流口水。口水是乜嘢呢？口水咧就系我哋嘅唾液腺嘅分泌物啦，咁咪帮我哋即系消化咁样啦。佢话原来我哋瞓觉嘅时候，我哋都仍然会流口水嘅。 嗯， 不过我哋清醒嘅时候流口水系会多啲嘅。 嗯， 因为我哋 瞓觉少啲噶， 瞓觉会少啲。 哦，這个我又冇谂过瞓觉多定少。 佢话原来瞓觉嘅时候，口水嘅分泌只有清醒时候嘅十分之一嘅啫。 咁、哦、少啊， 系会少好多。 咁你想悭翻啲口水啊，真系唔系唔讲嘢，系瞓觉， 就 是、 瞓觉 系咯， 悭啲啊，即系悭啲口水啊。瞓觉嘅时候，咁佢话因为点解你会仍然会有口水咧？ 嗯， 因为人仲系未进入呢个完全熟睡嘅状态底下咧。你就會有口水就會分泌出嚟噶，咁、 嗯、 如果你瞓緊嘅時候又未去到熟睡，咁咪減少咯。咁我哋而家清醒嘅時候，我哋不斷要滋潤我哋嘅口腔啊，或者我哋會進食嘅時候都需要口水噶嘛。咁、 嗯、 所以個分泌係會多啲嘅。咁佢就話啦，如果當你趴喺度瞓，或者打側瞓，你流口水係完全正常嘅，唔使擔心，因為你。我哋而家瞓咗覺，如果你只要未係熟睡嘅狀態，你自然就會有口水分泌， 嗯、 有口水你自然會流出嚟噶啦。咁、 嗯、 因為我哋平時咧，我哋清醒嘅時候，其實你可能唔為意嘅啫。我哋有口水會點啊？ 吞咗佢， 吞翻 佢啊嘛。但你瞓咗冇咗呢個動作啊嘛，所以咪會流出嚟咯。咁、 啊、 所以唔使擔心嘅。咁佢就話口水係正常啦。咁佢話如果流口水，喂唔係喎，我瞓覺。都流口好多口水喎、哦，咁應該點樣處理啊？ 即係瞓得唔好， 咁佢就話個問題唔係究竟你係咪流口水，應該個問題係點解你瞓覺仲會擘大口？ 嗯， 即係唔好將嗰個問題調轉咗先、 嗯， 因為你流口水係個個都會噶嘛，因為瞓覺你唔係熟睡都有十分一啦，咁、 嗯、 多咗你咪會流出嚟咯、 嗯。 問題係點解你會擘大口啊、 嗯？ 所以佢話如果你覺得你瞓覺嘅時候瞓醒覺，哦个枕头袋湿晒，咁应该谂下点解你瞓觉嘅时候个口会擘大咗？ 但系口都好危险、啊，其实夜晚黑瞓觉、 啊， 因为可能有啲昆虫会飞入。 哦，你惊呢样嘢啊？ 你唔知噶嘛？ 嘅， 以前睇好多嗰啲咩 戴口罩瞓觉咯。 唔系啊，睇好多电影咧，咪话即系而家咁样讲，真系好似好惊咁样。咪擘大口咧，有啲虫会躝入去。 系啊系啊系啊， 瞓咗觉。 我有见过我仔瞓觉嘅时候都擘大咗个口噶，我帮佢闩翻佢。 即系合翻埋佢， 系啊，但系生唔到，生咗会自己擘翻大， 佢自己擘翻大， 跟住唯有挤佢咯，跟住挤两下，跟住会瞓觉啊嘛，细路仔好冧噶嘛，挤完之后佢自己合翻埋。 嗱，咁佢话如果你瞓觉嘅时候擘大口咧，咁你要小心啲睇一样嘢，佢话有冇可能啊？可能你有呢个睡眠呼吸中止症。 嗯， 咁因为咁样嘅时候咧，因为你唞唔到气啊嘛， 可大可小， 咁所以你咪会擘大口咯。咁另一个咧，你要留意嘅就话，咁可能你好容易个鼻有问题， 嗯， 因为你鼻塞，咁你咪唞唔到气咯。 哦，系， 你鼻塞唞唔到气，所以你就要擘大口啦。 伤风嘅时候就容易啦。 系啦系啦，你伤风嘅时候鼻塞噶嘛，咁同埋有啲人咧，即、 就、 系、是、我识有啲朋友就话，佢瞓喺度嘅时候就鼻塞。企喺度就冇事嘅，所以佢瞓觉梗系瞓喺度啦。所以佢瞓喺度嘅时候鼻塞，佢唔系伤风感冒，咁佢本身嗰个人系瞓喺度，佢就鼻塞。咁于是乎佢唯有擘大口啦。咁但系佢睇咗医生就系话，原来佢系个鼻腔有问题，所以令到佢瞓低嘅时候，佢个鼻孔就即系嗰个就闩埋咗，佢咪唞唔到气咯。所以个问题唔系佢个口有问题，唔系口水有问题，原来系个鼻有问题。所以去到流口水只系一个即系表征嚟嘅啫。如果大家觉得你流口水，应该揾翻个根源出嚟，你先可以医治到。 鼻塞咧，我觉得人都好特别。 嗯， 其实可能我好彩。 我鼻塞，我冇试过两个鼻哥一齐塞嘅， 嗯， 即系总系得 一边啊， 边塞， 嗯， 咁左边塞或者左边突然左边通啦， 嗯， 右边塞， 嗯， 即系都会咁样嘅。 咁、另外仲讲到就话小白讲话个 B B 仔，即系话唔好喎，佢又擘大口啊，甚至乎我已经知佢有咩到，我托翻佢上口，冇咯，佢又会弹翻开嘅。佢话呢个亦唔使担心嘅，因为小朋友可能佢面部肌肉未完全发展，所以等佢大嗰啲、如果佢大嗰啲，你都仲要知佢啊。即系到三十岁都仲系要知佢， 合翻埋个口啊！ 佢口咧，咁可能你自己睇咗医生， 我都甩紧牙啦，佢都仲要擘大个口。 点解佢咁大个，你仲要入去睇佢咧？可能你有问题，你自己睇咗医生先。咁就系、咁呢啲问题咧，其实唔好话净话，即系净话讲嗰啲传言，你唔好自己吓咗自己先。 嗯、 反而最紧要就要揾翻清楚流口水嘅原因喺边度，系个鼻啊、个口腔啊，定还是系边度出咗问题？对症下药，你先至会医犯好嘅。 嗯。 上星期分享完 blackout 同 light up， 咁喺演出嗰阵又系点样知道几时需要 blackout， 几时要 light up 咧？如果未转完景嘅话就 light up 着晒灯，咁咪好大件事。其实剧场入面有一个好重要嘅角色，就系、是、执行舞台监督 DSM。DSM 会应付各样的技术性问题，而在排练的过程当中，他就要负责记录几时需要 light up， 几时需要 blackout， 几时需要播音乐。而在入台那阵，他就会协助灯光设计师进行灯光录序，又会协助音响设计师和导演调校音响的声量。而 DSM 在演出那阵会坐在观众席的后方，他有属于自己的台，一盏小灯，一个剧本，一个耳机，同埋一部可以望到黑掹掹嘅舞台上面发生紧乜嘢事嘅荧幕。DSM 会望住晒整个嘅演出，同时亦都负责 Q show， 提示所有灯光同埋音响嘅变化。边一个演员讲完呢句对白需要熄灯？边一个演员讲完呢句对白需要播音乐 ？DSM 对于整个嘅演出都要非常之熟悉。而在演出那阵，所有的细节都在 DSM 的掌控之下的。舞台剧还有很多有趣的地方，大家不妨听多样东西旁下身。我是 Vicky 泳儿。 Make a wish, yeah, in 17 seconds. Make a wish, yeah, for your intention.问我看着你最少过了十秒，脸颊顿觉热了，回头六秒，胃动心加一秒，几多章节未发表，静静看树荫万变过了六秒，在这别致世境停留十秒，人生寂寥，全然冲开靠一秒，微秒十七。小思想在对焦，凝住十七秒，有对岸望见了。从头这故事又有甜到意料，彷徨来日万世事，通通不见了，化作短小简单，很轻松过如是。一转眼，尘埃逃避介意，呼气跟他。 今个星期三将会举行2023年香港中学文凭考试中国语文试卷三，聆听及综合能力考核。 想在考试前为应届 DSE 考生打打气，上香港电台第二台 Facebook DSE 打气加油站贴文留言啦。 你的打气说话就有机会在星期三早上九点至十点 DSE 打气加油站被读出。 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你一同齐集五星星。 晨光追踪三十一。 去到星期二晚上七点半钟嘅时间咧，咁啊每逢呢个时候，我仔仔都会同我讲：爸爸可唔可以今日特别啲，一路食饭一路睇电视啊？我就同佢讲：好啦，冇问题啦。点解咧？要揾阿昌出嚟倾先。早晨，阿昌。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七点半嘅时间啊，孩子城市闯荡记啊，梗系要一家人一齐睇啦，系嘛，昌。 啱晒啊，因为呢个系孩，即系个亲子嘅真人 show 嚟嘅。我哋每一集都会揾啲小朋友，俾啲大任务佢哋，从中了解一下小朋友心思啊嘛。 系啊。 咁啊，今集嘅小主角咧叫做黄浩轩啊，轩仔啊。咁啊，佢咧自细咧就患有湿疹啊，好惨啊，真系有湿疹嘅朋友咧，成日个皮肤都好痕啊，好唔舒服，好干咁啊。佢正正因为咁，就同佢即系佢身体唔舒服啊嘛，就成日同佢爸爸闹。交咁啊，从而影响咗佢父子之间嘅感情。咁我哋今集咧有个任务俾佢哋嘅，就系、叫阿轩仔同佢爸爸一齐合力去改造嗰啲旧衫啊，即系改旧衣。咁啊，拍摄嘅当中咧，真系好多火药味啊！哇！咁究竟呢对父子兵啊，有冇方法可以真系合作完成到呢一件旧改造旧嘅衣物呢？咁其实我哋即係俾任务佢哋做呢，其实都系从中呢我哋请嚟心理学家去分析解读小朋友的心思嘅，就俾啲父母一啲教育嘅 tips 㗎嘛。咁我哋今集嗰个教育 tips 呢，就係呢如何处理同小朋友嘅冲突，同埋点样提高孩子嘅专注力嘅。咁如果大家各位父母们啦、想学下嘢嘅话呢，今晚七点半记得留意孩子城市闯荡记啦。 要啊，我諗其中一个 angle 呢，就好多家长啦，爸爸妈妈都好容易一样嘢，就係、我攞咗我系你阿爸我系你阿妈呢一句说话呢，就我哋叫咪难听啲就搭个仔。 係 啦。咁小朋友，我同你都做个细路仔啊，唱梗係唔鍾意啦。咁但係点解中间有啲嘅叫巧妙嘅沟通技巧呢？你又可以话俾佢听，我系你阿爸，你要尊重我。但你又可以呢，即係叫做恩威并重同佢傾呢。我諗今日夜晚有好多呢啲嘅貼士啊，大家留意住啦。另外八点钟嘅时间医生与你。 冇错啊，咁逢礼拜二嘅医生与你呢，都有呢个医学人嘅环节嘅。咁我哋今集呢就介绍啦。谭志勇医生，咁一连两个星期，今集就上集，下个星期二咧都会继续讲埋谭志勇医生嘅下集。咁啊，谭医生咧，佢系多年嚟咧致力研究呢个青光眼治疗嘅，即系无论用激光啦、手术啦、遗传基因学啦，甚至乎用人工智能去验呢个青光眼等等。咁啊，因为咧青光眼嘅患者咧，好多时候不知不觉间咧个视野收窄。甚至乎最後先即係失去咗呢個視力咧，都未必發現自己患咗呢個青光眼嘅。咁啊，譚教授咧就多年嚟佢真係好致力，希望咧幫到啲病人咧可以及早啊去驗得到有呢個青光眼嘅。咁啊，譚醫生啊好叻嘅，佢又攞過即係十大傑青啦，亦都喺醫學上面攞過好多獎項同榮譽咁嘅。咁啊，究竟佢呢一個從醫之路有啲乜嘢心情，有啲咩心得嘅咧？咁啊，今晚八點鐘醫生與你，咁啊親自聽佢點樣講下啦。 咁啊青光眼咧都係要大家要防啊。咁啊，仲有啲譬如急性青光眼啊，咁所以我哋都係需要啲專家咧去到剖析下呢啲嘅病啊。咁但係專家自己都有好多嘅心路歷程嘅。咁啊，今日夜晚大家先睇睇咧譚醫生嘅故事啦。十點半鐘嘅時間就嚟啦，史前系列啊 ，dinosaur 嘅嗰啲恐龍大滅絕。 咁啊，呢个之前系列嚟到最后一集啊，今晚十点半。 啊，咁快最后一集啦！ 最后一集啦，咁啊，个题目真系一听就知道最后一集啦，叫做大灭绝啊。咁啊，大灭绝啊，话说讲乜咧？原来喺地球嘅历史上面啊，即系经历过五次嘅世界末日噶，即系冰河又有，乜都有啦。咁啊，但系每逢呢个剧变咧，我哋地球上几乎所有生物都被灭绝嘅。但系咧，总有一啲极少数嘅物种能够幸存落嚟，就建立新嘅世界。即系我哋而家呢个世界都系咁样幸存落嚟。 系啊，冇错冇错。 咁究竟咧史前嘅世界点样嘅咧？嗰啲大灾难又系点样导致一切嘢消失嘅咧？我哋嗰啲 即係呢啲動物界嗰啲老祖宗啊，又點樣能夠成功逃過呢五次嘅世界末日，幸存到今日，建立我哋而家認知我哋生存緊呢個世界咧？咁啊，呢個節目咧就會用好多3D 嘅動畫啦、視覺效果同埋特別嘅拍攝方法，將呢個史前嘅動植物活現眼前， 嗯， 重新咧。案件重演一樣啊，塑造翻嗰五次嘅物種大滅絕嘅情況。 哎呀，咁 係啦， 真係要睇啊！ 睇下，係啊，咁啊，想知道朋友今晚記得要留意啦。 係啊，我睇親呢啲都會喺度諗，咁我點算呢？我會唔會面對呢？我一定會諗好多呢啲嘅。咁啊，夜晚嚇，等我諗完之後，睇下會唔會有啲咩同大家分享下。唔該曬阿祥，拜拜。 唔該曬。 唔该晒小白，唔该晒阿畅啊，同大家讲一则嘅特别交通消息啊。西区海底隧道香港出口往中环方向咧有交通意外啊，全线封闭啊，影响到咧西隧嘅九龙入口咧非常挤塞啊，龙尾喺西九龙公路近住南昌站嘅，驾驶人士咧就应改行其他嘅隧道啦。Vicky 交俾你睇埋个天气啦。 好啊，而家咧嘅天气嘅气温咧系23度，相对湿度90%，而今日嘅天气预测咧就系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部分地区能见度咧系颇低嘅，而日间最高气温咧系约25度，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北风，展望未来咧，中后期咧就系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嘅骤雨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东区医院主座大楼一楼一条咸水管今朝爆裂，导致部分地方包括主座一楼同地下电梯大堂同走廊位置水浸。院方表示已经即时安排工程人员抢修同清洁受影响范围。受到事件影响，卫生署、柴湾政府牙科诊所及柴湾公务员诊所服务今朝暂停。南韩总统尹锡月抵达美国华盛顿，正式开启对美国为期7日的国事访问行程，星期三将会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峰会。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表示，拜登和尹锡悦今个星期将会宣布与气候和网络安全合作相关的协议。他又说，白宫确认南韩对协助乌克兰的承诺，经济关系将会是尹锡悦今次访美行程的重要组成部分。韩联社较早时报道，在韩美首脑会谈上，两国总统有望具体讨论强化对北韩延伸威胁和经济安全合作的方案。联合国安理会举行有关通过捍卫联合国宪章实现有效多边主义的会议。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表示，多邊體系正是承受著自聯合國成立以來前所未有的壓力，大國之間的緊張關係處於歷史高位，因意外或者誤判而引發衝突的風險亦都同樣處於高位。他說，當前迫切需要有效的多邊應對措施，例如防和解決衝突、管理經濟發展的不確定性、挽救可持續發展目標。古特雷斯再次批评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的特别军事行动，加重新冠疫情引发的全球经济失调。俄罗斯今个月担任安理会主席，主持会议的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认为，世界局势因对多边主义失去信任而变得更差，又强调不能够允许少数西方国家代表全人类。西方國家應該尊重國際社會的其他成員國。他又形容烏克蘭政府為納粹政權，無論怎樣都不可以作為頓巴斯居民的代表。以色列警方表示，耶路撒冷市中心發生汽車撞向人群的襲擊事件，造成5人受傷，涉事的巴勒斯坦司機被擊斃。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二季。为求真相，主角惊险连场， 由天文楼闯到11仓，五尺一行人，每一步都碰上更大的迷雾，但每一步险阻又会带来新的线索。究竟铁三角离雷城越来越近，抑或越走越远？ 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二季，星期一至五晚9:30，港台电视31。 我是林永和医生。老友记，新冠病毒仲存在喺社区，长者有较高风险，为健康着想，唔好掉以轻心啊！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尽快同长者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指定嘅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同私家诊所或公立医院新冠疫苗接种站啦。 话你知，我下个月咧会去泰国玩几日，谂住疯狂食泰国嘢，谂起都兴奋啊！放心，我会买手信俾你嘅。 多谢你先。不过除咗食之外，有冇谂住睇一啲特别嘅表演啊？ 都有、啊，我谂住咧去睇孔剧，佢喺2018年被列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系一种结合文学、创作艺术、舞台艺术等多种领域嘅戏剧。 我就是想叫你去看孔剧啊，虽然我就未看过，但是呢我看过一些节目的介绍，觉得挺有趣的。以前呢只有男性才能够去表演孔剧的，而且只能够在宫廷里面演出的。不过现在女性都可以演出的了，除了有宫廷的孔剧，还有民间的孔剧、露天的孔剧、布景的孔剧等等啊。 在孔剧的表演中，最鲜明的特点就是表演者需要戴上特有将面部和颈部全部覆盖的面具或者头罩，例如夜叉面具、猴子面具、神明面具等等。 想知道更加多有关少数族裔的资讯，那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头早6:00至8:00的 Beautiful 新地啦。 声音演绎超 B 魔力 二台话你知。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9:30梁文中， 今朝我想讲做咗还是做好呢？经常听到有人话，你咁多嘢讲真係啱做电台呢行。从事广播真係需要讲好多嘢。如果唔係就会 dead air。但係口若悬河係咪唯一标准？讲嘢滔滔不绝，能言善辩又如何？唔係要讲几多嘢，而係说话里边有冇意思。用说话充斥空间其实好易。一抡嘴咁讲令你冇喘息余地，好容易做到。所谓一块仲可以遮三丑，呢头你未消化我讲嘅上一句，已经听紧我讲嘅下一句，根本冇时间明白我讲乜，更加唔会思考有冇问题啦。我唔太喜欢用最多嘅字讲最少嘅意思，而系用最少嘅字带出最多嘅含义，免得到头来你会话我得个讲字。我唔系话鍾意咬文嚼字，而系讲嘅每一个字应该有佢独特嘅意思。有冇留意我哋随便讲一句，但系未必一定明白当中意义。你可能即刻话啦，讲到懒巴闭，可唔可以举个例啊 ？OK， 如果有人问你完成工作未，你会点答呢？通常你会话 做咗啦。有冇諗过点解会用做咗啦呢三个字呢？做有从事某种工作或者活动嘅意思，啦属于助词，咁点解中间要用咗字呢？你可能即刻讲啦，唔係要问到咁刁钻呀嘛，平时我哋都系咁讲㗎啦。係嘅係嘅，就系因为平时都系咁讲，有冇諗过点解要咁讲？你可能即刻补多句，由细到大都系咁讲嘅。既然由细到大都系咁讲，点解由细到大都唔问下点解要咁讲呢？咗呢个字有已经发生了嘅意思，所以当你回答做咗啦，意思即系话你已经将需要做嘅工作完成咗。问题就喺呢度啦，由细到大我哋只系将一啲事情完成，我哋好少讲完成程度系点。有冇諗过点解我哋唔讲做好啦，而系讲做咗啦？会唔会我哋从小嘅教导就系只需要完成件事就算数，唔需要将佢做好呢？做咗就够，唔使做好。曾经分享过，我认为做节目有几个层次，做咗一个节目，做好一个节目，做咗一个好节目，做好一个好节目。如果你明白做咗同做好嘅分别，你就会明白何谓做咗一个节目同做好一个节目。如果再要做好啲，就要做咗一个好节目都唔够，要系做好一个好节目。唔好习惯做咗啦，尝试做好啦。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系咪谂住开夜车？边一个未挨过夜？就系、是、我哋都遇过怪魔，先识得变大个。所以喺呢个钟数都努力紧嘅，又点会得你一个？不过万一你瞓多咗，劝你哋咪赖我。我已答应你，夜夜亦预备，吹谷多一点时气。慢慢读烂了笔记，默默在线的我仍然伴你。原来重新关键就是日日互勉，满血又再战，糖果分你多一片。重重难关之后，遥遥长跑之后，我约定你再见，愿笑面不改变。很累来一起撑过去，想睡咆哮中闯一关接一关的壮举，很累来一起跨过去，心安已用我疲劳换取，落力到尽头，你别来你会怎么差距？你睇到嘅有几多，睇唔到嘅有几多，发会浮绿水系因为红咗杯紧清多，搞清楚今日嘅经过，构成你同构成我。定咗要咩成果 ？Get focus, what you waiting for？ 发奋与变懒，亦是共患难，彼此都通宵达旦。日夜问候送一个，就是为我今晚要其呐喊。由零重新充电，现在共用电线，你我是战友，阳光普照中冲线。重重难关之后，遥遥长跑之后，我约定你再见，连笑面不改变。很累来一起撑过去，想睡咆哮中见佢，加油打气不当根据，牵手闯一关接一关的壮举。都是卻還未退，很累。 的畏惧，起点终点都跟你共进共退。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今日嘅饮食图鉴咧，想问一下钟哥，中唔中意食乌冬？ 中意。 近排天气开始，有阵时都会即系有阵时热啦，下昼嘅时候，你中唔中意食冷乌冬？ 哦，我啱想讲，我偏向中意食冻嘅多过系热 嘅。有啲咁嘅事， 系啊，我中意食冻嘅多。 几好、啊，我都中意食冻嘅，特别系除咗乌冬之外咧，冷面都系我自己一个好中意食嘅嘢，即系加啲紫菜啊。咁其实你可能即系十零蚊，你喺个超级市场买面，又买埋佢嗰个豉油咧。其实就已经可以食嘅，即已经系一餐咧几好嘅一餐。 我更加中意食啦，系咯，因为我系少将啊嘛，冷面少将， 感受到，感受到，感受到， 忍唔住都要出出声啊！讲得好好， 梗系啦， 系啊， 梗系啦。 趁住尾水嘅时候，你真系爆多啲嘅，令到大家开心下。 我啱想讲咩？呢两日讲嘢真系要小心啲啊！我啊，因为睇嗰啲好多港产片咧，嗰啲老差骨啊，成日都话你。我你唔好搞我啊！我就嚟退休噶啦，跟住就 咦？你讲紧善良的枪啊？ 唔会嘅。 今日咧 顺利过渡嘅， 顺利过渡。今日想同大家讲下咧，一个冷嘅乌冬，咁啊会加埋呢一个嘅芝麻。去到泡製嘅， 好啊！ 咁做法咧相當之簡單啊。芝麻其實我自己都好喜歡嘅。咁先準備一個碗啦，咁倒少少水，咁然後咧，我今次我會用呢一個面豉去到做個湯底嘅。咁你加一匙羹嘅面豉入去，好啦，加咗面豉之後咧，然後就再落嗰啲食冷面嗰啲汁嗰啲豉油啦，咁倒係倒一杯仔。好啦，倒咗一杯仔入去之後咧，然後我就揀，我會揀大量嘅芝麻，係啦，唔使磨嘅。大量芝麻咧就揀曬入去，好啦，咁你就幻想到嗰碗嘢入面啦，有啲啡啡地色嘅，即係因為有豉油啦，有面豉啊，然後個面咧就浮咗一層嘅呢一個芝麻喺度啦。 上次揀咁多芝麻係食腸粉嘅時候，腸粉會落好多芝麻噶嘛， 芝麻我都會中意， 驚蝕底咁樣。 係啦，好啦，咁然之後咧就將佢撈，咁我自己咧通常都會由於呢一個我要佢溶得快咧，我會加暖水嘅。咁但係點樣可以令到佢咧就可以溶得好啲咧咁樣？我哋先睇到交通消息， 系快速读一个特别嘅交通消息啦。咁又系啦，西区海底隧道咧，港岛出口往中环方向咧，支路有交通意外啊，全线封闭嘅，影响到咧西区海底隧道咧九龙入口咧严重挤塞啊吓，系严重挤塞，龙尾啦去到西九龙公路啊，近住海丽村添啦，驾驶人士咧请改行其他嘅隧道啦。 咁大家留意住啦。好啦，咁跟住咧我就会因为少少溶咗佢啦，咁暖水嚟嘅，咁然之后咧我就会摊一阵，就等佢再温度再落少少先。其后咧，我嗰个乌冬咧，我就会去到煮熟咗佢啦。然后咧，我就会一定会过冷河之余，我仲会攞冰镇一镇佢嘅。因为我哋今次咧个主题咧系食呢一个嘅冷乌冬嘛。咁所以咧，我就会用呢个乌冬咧就整到佢好冻好冻。然后咧，我就将呢一个乌冬咁冻嘅乌冬咧就放落去头先嗰个嘅叫汤入边啦。因为佢个乌冬咁冻咧，佢会连埋呢一个嘅酱料咧都一次过咧就冻咗佢嘅。系啦，冻咗佢。咁而且嗰个汁咧就勾噶啦。 同埋好弹牙。 好弹牙噶，系啊！咁你一路食落去之后，之前可以再加少少紫菜啦，亦都可以落多少少嘅葱花。咁你就会发觉咧，喺夏天嘅时候或者天气有时中午咧，我都比较想中意食呢一款咧嘅芝麻冷乌冬嘅，大家不妨试一试啦。 我的享乐时代。 今日咧嘅享乐时代，我想分享一下就系、是，相信而家好多人咧都用手机 app 咧嚟到去 mark 低自己一啲嘅行程嘅，你哋系咪嘅咧？ 唔系噶， 我系噶， 我仲用纸笔噶， 得唔得噶？ 再唔系咧，即系我本来想讲，其实我记住噶咋，即系我想灵活运用我嘅脑袋啊。你唔用唔用咧， 惊生疏啊！系啊， 记住记住，所以成日有阵时系咩约咗我咩？今日又去做乜？我会唔记得嘅。 咦，其实呢个系一个好藉口，可以选择性推嘢。 系啊， 咁唔系咁好嘅嘢嚟噶。 即系好似啲人撞聋咧，即系嗱，调笑咁讲啦。有啲人咧就扮撞聋 吓。咩？你讲咩？ 喺屋企选择性收听。 系啦，嗱，小白就用手机啊。 系啊。 钟哥咧就用手写，其实 Vicky 都用手写嘅到而家。系啊，我都系仲系长期带住一本簿嘅。咁 原来咧手写就系、是、即系一嚟冇咁方便啦，系、咪？其实而家你有冇同你太太咧用一啲共用嘅 有啲有 系咪啊？ 系啊，即系例如点样嗰啲系咩嚟嘅咧？即系譬如我同佢用 小心讲 嘢同一个嘅品牌啦，咁、然后咧连埋嗰个 surface 咧都系用同一个系列嘅， 系啦。 咁于是乎咧，当我自己喺我自己个行事历啊、drop 低某一啲 notes， 而我再 click 佢都睇到嘅时候咧，喺佢嘅电话咧叮叮。咁就會 show 出嚟噶啦， 即係同一個 account， 係啊， 係啦，就去 mark 落去同一個記事簿。 所以我仲話冇講錯㗎， 唔使同一個 account 都得嘅， 係咩係 咩？即係譬如我同 Vicky 咁樣，只要我 share 咗俾你，你 accept 咧，咁以後我逢親呢個界別嘅版呢一個界別嘅嘢咧，我就 share 俾佢嘅話，佢就全部可以自己收。 所以我仲話講得啱㗎， 係 小心， 係啊， 係小心， 小心， 係啊，一額汗 嗱，所以睇下你會唔會咧，都想試下用翻手 寫啊？但係手寫咧。你连自己嗰啲秘密嘢都写埋落去， 手 写 一个好处 咩 啊？因为你写嘅字迹或者嗰啲叫做符号啊， 系 你可以净系得你自己识睇啊嘛。 咁你电话你都可以 mark 啲自己识噶嘛？ 得，你电话通常 佢就会问咩嚟噶？ 咪啲字体你会好清楚噶嘛？你打落去，又或者你哦专登唔清楚啊咩嚟噶咁样？ 用咩咯？ 你用手写话 用 emoji 咯。 咩嚟噶？咩意思啊？ 咁你咁到时你可以作噶嘛？ 你手写咧，你可以写得我写得料啫嘛，写得料啫，料草。 嗱，咁究竟今日想分享啲咩咧？原来真系手写食。嘅 schedule 咧，其實對於我哋嚟講咧係有多好處嘅喎。咁究竟有啲乜嘢好處咧？首先就係咧，原來我哋係可以拾回翻我哋嘅記憶。 哦， 因為我哋寫嘅時候 咧，跌咗啲記憶要執翻。 係啊，即係因為我哋寫咗，我哋每一次要揭開嚟寫嘢噶嘛，係咪？咁跟住我哋就會睇翻哦。原来我1月16号系第一日翻晨光、 哦， 哦，原来我4月8号至9号去咗澳门、哦，咁呢个系好容易咧，大家去见到同埋记到啊，咁你哋用电话嗰啲你就咁碌过嘅啫嘛，系咪？ 咁碌翻前面都得噶， 你特登要碌翻前面咯，系咪？系咪先都可以嘅？ 我 个 人念 旧， 我成日碌嘅前边噶。 OK 都得嘅。咁跟住咧，第二样咧就系、是、咧，好似啱啱咧，即系之前钟哥有讲过啦，就系、是、我哋靠我哋嘅写啊。会记忆多啲嘅， 呢个系 系啦，会入脑多啲嘅，个印象咧会深刻。 哎，我谂到，我谂到啦。 你用电话嘅手写功能啊嘛， 我用 电话个 手写输入法 唔同 噶，真系唔同噶。同埋咧， 点啊点啊， 除非系小白由细个即系零岁开始，佢已经学习咗呢种书写方法，可能会唔同 吓， 因为阿小白佢细个嘅时候同我一样都系学写字噶嘛， 系啊系啊。 咁我哋细个系啦，我哋细个嘅时候学习嗰个功能系呢一样啊嘛。咁、你话我唔系，如果可能将来未来嘅小朋友，佢一出世就系打字。或者係語音輸入，我唔敢講啦，因為嗰啲佢哋從細個開始接觸，係啦，已經係另一個世界嚟，咁我就唔知啦。但係而家就一定會係手寫， 手寫嘅， 係啦 ，Vicky 都係手寫啊。 係啊，我係手，梗係啦。 我遲啲考 DSE 咧。 用电脑 语音输入，唔知道有冇机会咯？ 但系唔俾讲嘢噶嘛，你市场 一系、啊， 不过唔系 我嘅答案系 A 咁，咁隔篱未听到， 大家就戴住耳机咯，同埋耳塞咁样塞住个耳仔，点可以咧？咁另外咧就系因为电话太方便啦，即系其实我哋随时都可以打到入去啦，系咪？咁、但系原来当我哋去写呢个手写 schedule 嘅时候咧，手写 schedule 嘅时候咧，其实系会令到我哋咧可以集中翻个人。点解咧？就系、是、变得冇咁容易轻率啊！我哋写字落去嘅时候都要谂过度过，系啦。咁我哋就好似攞翻个主导权，譬如翻晨光第一线，咁我究竟写落个 schedule， 可能个格仔唔够写嘅，我写啲咩字落去俾我自己记得咧？系啦，咁就会有一个去梳理自己嘅情绪嘅时间啦。系啦，咁到最后咧，原来呢一个咧系心理学研究嚟嘅，佢就话原来写日记啦，又或者写咗一啲 schedule 啊，写一啲行程啊，写啲事嘅时候咧，系有助减。减低我哋嘅压力 系咩？ 系 系啊， 真定假 啊？可以减低我哋嘅焦虑。 哦，所以我而家譬如话阿刘华啦、刘德华啦，同埋而家郭富城都话中意写书法啊，跟住佢哋都话减压。 哦，咦，我仔仔都有学书法、啊，但我又唔觉得佢好减压嘅。佢次次一学书法嘅时候，佢就开始 敏感系咪啊？因为我细个时我都有要 你都系学书法， 要教书法嘅功课。 点解书法好啊？抒发感情 哦，系、啊， 抒发咗。 其实用 emoji， 我觉得咧，即系譬如你话翻晨光咁啦，翻晨光跟住我自己咧，其实有个太阳喺后边嘅，咁我都觉得咧。 見到呢類型嘅圖案公仔，個人係開心啲嘅，唔係淨係見文字。 係、都係嘅。咁 你都可以畫公仔喺你嗰本嘢嗰度。 係啦，我就正想講，其實咧，譬如有啲人咧，唔係買一啲即係幫你寫低曬嗰啲噶嘛，可能有一啲咧就係、是、哦，即係得啲格格，你要自己填日期嘅。然之後咧，可能呢一個時段，可能九月十三至十六，可能去旅行，咁、可能咧佢就會用一啲熒光筆啊，唔同嘅顏色框住嗰個框框。係啦，咁佢咧就會令到佢就係喺呢個過程當中啊，可以做好似做緊手工咁樣、可以去簡單、 這個、 書法。 呢、這個好玩。 係啦，咁所以我覺得大家如果真係想方便啲嘅，咁用電話咯；如果想即係多個途徑俾自己記錄嘅，咁我就覺得可以用手寫嘅 schedule 都唔錯噶。 如果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我是梁荣忠，提提你，10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骚快活人。